位早晨，今日系2023年8月9日，农历嘅6月23日星期三。而家嘅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83%。今日咧天气就大致天晴噶，局部地区就会有骤雨。而最高嘅气温咧去到34度，而新界咧会再高1-2度嘅。咁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 ，Vicky 喺呢半个钟头都会陪住大家。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你觉得真正嘅尊重系点样嘅咧？你又尊唔尊重身边嘅人，又尊唔尊重你自己？真正嘅尊重咧，其实系同奉承啦、恭维咧都系唔同嘅。目的咧唔系讨好人，唔系取悦别人，而系真心嘅理解、包容同埋接纳。冇批判，冇对错，冇高低，只系单纯嘅、纯粹嘅尊重。尊重别人唔同嘅睇法，尊重别人唔同嘅喜好，尊重别人唔同嘅理解，更加系尊重别人唔愿意接受我所提供嘅帮助，甚至系唔接受我哋嘅道歉。尊重的第一步就是不批判，并且是要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想的。而尊重其实是应该存在在任何关系里面的，无论是朋友、同事、情侣、夫妻，甚至是父母和子女。不过呢，这件事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哋成日都会好经常咁样将自己嘅喜好啊、自己嘅諗法、自己嘅标准都会放到去别人身上。要做到真正嘅尊重呢，係需要智慧嘅、察觉同埋谦卑嘅心。虽然係唔容易，但係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嘅。 有个美满旅程，让我记着有多高兴，让我有勇气去喊停，没有结局也可即兴。难堪的不想，只想痛快事情，时间上早别张开眼睛。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宁愿让落极忘形的我，离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让我对这世界好，让我信自己的真理，让我有个永远假期，让我喝水也可嬉戏。从今天开始相识当作别离，时间就只活多一世纪。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愿我可 时间够了，时针偏偏出了错。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 coffee time。 唔知道大家喺生日嗰阵咧，会唔会都买翻个生日蛋糕嚟到去食嘅咧？或者有啲人咧，佢哋会选择咧去整一啲红鸡蛋啊，甚至系长寿面嚟到去食嘅、哦。今朝打开报纸啊，见到原来琴日啊系大熊猫乐乐嘅十八岁生日啊，而盈盈咧就系俾乐乐迟八日出世，就系八月十六号先至正式生日嘅。佢哋嘅十八岁咧就相等于人类嘅五十四岁。大熊猫乐乐同埋盈盈咧喺2007年嗰阵咧，系大陆为咗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周年而赠送俾香港嘅大熊猫嚟嘅。不知不觉咁样，佢哋已经嚟咗香港陪伴大家16年啦。所以护理员咧都为乐乐同埋盈盈炮制咗两个独一无二嘅消暑巨型冰蛋糕，系冰嘅蛋糕。整个的蛋糕都是用他们最喜欢吃的东西，好像竹枝啊、竹叶啊、紫薯啊、红萝卜啊，还有这个李汁等等的材料来到是制作出来的。还会有主题主调的，就是以夏日气息的蜜桃粉橙色为主调啊。再在上面插上了深绿色的十八岁的冰棒，相信他们都会很开心了，冻冰冰的。在网上也有很多相看到的，相片就在展示了蛋糕长方形的，有一些花花这样捆住边的。在相片也看到乐乐都是不失这个童心的，对个蛋糕就很好奇，就周围系咁望住佢，喺度打量下佢啊，又玩下佢啊，然后就急不及待咁样咧，去享用佢嘅生日蛋糕啦。佢仲会咧攞住个蛋糕，识得望住个镜头笑噶噃。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咧？当年咧系举行咗一个大熊猫命名活动噶，而最后咧就系拣出咗乐乐同埋盈盈为最佳嘅作品。而乐乐这个名字都是很多人喜欢的，代表着快乐、欢愉、乐观的意思。而盈盈就是有圆满、丰盈的意思，两个加起上来就是象征着香港繁荣、欢乐、经济丰盈。乐乐和盈盈就又大一岁了，也都代表着大家和香港又成长了，之后继续都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圆圆满满啊！ 出闯一个赌舞。对到好一个梦偶，学人去踏步，将人以貌做最好，一生会追尽到完成树木，画一线路，自我复生，机关格式都有路线图，会做到走神道，对着信号会照做，一服一做就是正常，近视了说出电量就是惯常，但是抱恙还仍加速转向，磁场过量如花式表现夸张，力量变重量，人类当漂亮，特异的音量要哼唱，强放空唱，变异类都变正常， 牙齿齿。立醒，乱玩手指，微微目光，四处群思，装似乱跳字。有病向前中医，已发信无法救治。失笑中失控新标志，黑镜中一个失手而没意义。自认真出事，万人零舍一指，目露空光，更是怀疑原来故事。没路尽是自动生事，就像多声道乱植入血刺，必须制止。要活着都别幼稚，你我有试过自定存在意义。暴咬似断缆，制造悬疑怪事。欲有欲手指，纯属野事。囚住门字，却变富字，相当何应做偷事？道别放肆，再去终止这种飘逸，从开始。道别过去，从头灌溉，现在开始。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脍炙人口，有冇听过呢？应该有听过噶啦，但系如果分开拆解，你又知唔知道系点解咩意思呢？脍咧就系、是、即系指细切嘅肉，而炙咧就系、是、指烤肉、哦。脍同埋炙咧都系人间嘅美食嚟噶，好多人都中意食。所以脍炙人口咧就系、是、指美味嘅食物，人人都中意食。之后咧又或者系比喻嚟为美妙嘅斯文，为人所称重嘅、传颂嘅。跟住亦都会比喻为事物一啲精妙而备受称重，又或者系表达一啲广受欢迎嘅意思。咁究竟脍炙人口系边度出嚟，又可以喺边度见到呢？喺唐熙宗年间啊，有一个诗才叫做周嫖，佢就因为咧皇朝之乱而不从呢一个啊皇朝咧而被杀死咗噶。咁而周嫖死咗之后咧，有一个唐人，佢叫做林松，佢就为啊周嫖诗集咧写咗一篇嘅罪文。而文中咧都提到啦，就系讲话阿周嫖一生就系淡泊名利，放纵心灵于山林宇宙之中，因为咧佢系住喺深山入边嘅，咁咧佢就视富贵咧就如浮云。同埋同当时嘅建州嘅刺史阿李鹏同埋方士处方处士方刚就结为呢一个师友嘅。佢哋期间咧都会用一啲诗作嚟到去互相通联嘅、哦，所有嘅诗作咧都系脍炙人口，都系大家都会好称赞，大家都会系传颂嘅好作品嚟嘅。而文中嘅脍炙人口咧，就系用嚟比喻为美妙嘅诗文，为人所称重同埋传颂嘅。而之后咧，就会用作嚟比喻一啲事情咧，就系、是、大家都会赞赏啊，大家咧都会传扬开去咁嘅意思。 咁有啲乜嘢例子我哋会用得到呢？就好似李白嘅《静夜思》，记唔记得点背呢？我记得系小学嘅时候学噶。咁佢就系属于一首脍炙人口嘅诗词，几乎咧大家都识得背，就算唔记得咗，你都会听过《静夜思》呢三个字。又或者一讲到武侠小说，最脍炙人口嘅就莫过于金庸嘅作品啦。你又同唔同意呢？又或者系近期睇咗边套电影系好有特色嘅，一定会令你好记得嘅。一谂起你就谂起嗰套咧，咁嗰一套就系脍炙人口嘅电影啦。又或者是啊，香港有哪间餐厅是脍炙人口的呢？有没有说在哪里吃什么好东西是大家人人都知道的呢？脍炙人口这个字呢，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得到，不同地方都用得到。如果下次你知道哪里有好东西吃，记住话我知啦。 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深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我愿恶梦随风去，学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甜梦未压碎，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懂，为何爱那深奥，对象场地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句变数。关掉快就满这那苦水，我愿眼泪随风去，再见不安熟睡，从此不再有乱绪，无奈又喝醉，才漫天一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场地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堆变数，就跟烟可否有帮助，就算彼此的错过，找到却是人生狠狠的一课，理想用伸手可抱，不追求，不知道，成熟到愿你安好。为何爱你不到，不想再为遗憾苦恼，换了身份才能拥抱，这晚夜只换 张天赋的 MC 臭。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六点半，而家由张展报第一节新闻。政府宣布今日起在邮轮靠岸期间加强在启德邮轮码头的交通安排，以疏导乘客。在巴士服务方面，当局将安排特别巴士路线 22R 在早上和下午指定时段提供免费服务来往邮轮码头及启德港铁站。当局又会增设三条免费穿梭巴士路线服务，接驳邮轮码头及热门旅游地点，包括尖沙咀天星码头、西九龙文化区及九龙港铁站、金钟港铁站及花园道缆车总站以及旺角演报坊街。而码头营运商将会透过与的士业界接立的即时通讯平台，向的士业界发放乘客上岸时间及候车情况等信息，又会在邮轮乘客落船期间向每部到达启德邮轮码头载客的的士派发50元石油气现金券。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日公布，今年有39,900多人申请大学联招，16,140多人在这轮申请获取录资格，大约占申请人数的40%。另外有3,692人获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已经申请文凭试成绩复核的申请人可以在下星期四登入联招系统，要求以复核的成绩重新考虑入学申请。美国国防部表示，虽然有报道指中国黑客曾经入侵日本防卫省的电脑系统，但美方对同日本分享情报仍然充满信心。美国华盛顿邮报星期一引述美日两国多名现任同前任官员报道，中国军方黑客在2020年曾经入侵日本防卫省处理机密情报的电脑系统，获取日方的军事能力、计划和缺陷评估等信息。报道指，虽然日本已经采取措施加强电脑网络，但是有官员认为仍然不足以抵御中国的黑客活动，这个可能妨碍美日更大程度的情报分享。美国国务部发言人辛格拒绝评论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但表示美方对美日关系及两国情报共享充满信心，美方有信心继续这样做。中国外交部早前回应有关电脑黑客的问题时曾经指，美国才是全球最大黑客帝国和网络泄密者。希腊首都雅典有两批球迷发生冲突，造成1死8傷后，欧洲足协决定押后原定星期二举行的欧联外围赛第三圈首回合，由 AEK 雅典的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由 AEK 雅典对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蓝湖的赛事。衝突在星期一晚發生，警方說當時有100至120名薩格勒布大藍湖的球迷在雅典近郊新貴城 AEK 球場外面聚集，並且與 AEK 雅典的球迷爆發衝突，期間一名29歲的 AEK 球迷被人用刀襲擊，身中多刀受傷，延至第二日不治，警方已經拘捕98名涉案球迷，大部分是克羅地亞球迷。歐洲足協以最強烈的措辭譴責事件，形容令人震驚。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向死者亲友致以深切慰问，他强调无论在球场内外或者社会上面，都绝不容忍暴力行为，呼吁有关当局确保采取适当的行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骤雨逐渐增多，随后一两日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初骤雨减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联系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早点见面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我系前香港足球先生刘荣业。想当年香港足球蓬勃，港台真系居功至伟。不经不觉，港台已经95岁啦。谨祝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孔子剔十 action。 做人应当仁者不忧。 cut 剧情系讲你嚟现代做学生啊，唔系做老师啊，嚟过啦。 想知另类嘅孔子故事，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福建中学附属学校嘅广播剧《只在乎你》。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37，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6:00嘅时间咧，虽然都翻咗嚟啦，咁啊，但系先交俾 Vicky 先。咁啊，今日咧6:30之后咧，我话又再次同大家见面啦吓。咁啊，所以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 Vicky 之外啦，咁啊，小白都一样喺度嘅。早晨， 早晨，小白。 咁啊，最近咧都叫做复常咗一段时间啦。咁啊，好多朋友飞又飞咗啦。咁有啲公司咧，其实佢哋都系采取翻咧，就系有两个导向嘅，有啲采取咧就系复常之后就系用翻以前。疫情之前的方法去到翻工嘅，意思即系话对大家都要翻 office 啦。咁有啲咧就因为疫情的而且确咧就引申咗第二个嘅套路嘅，就系用咗呢一个网络上边去到俾大家翻工嘅。咁系多咗呢一类嘅公司，咁同埋咧，因为呢一个嘅制度底下咧，咁啊令到更加多嘅人咧会知道就系原来唔需要翻公司咧都可以做到好多嘅工作。我谂雇员。同埋雇主咧都體會到中間嗰個嘅分別，同埋有個好處喺度 嘅。我妹妹咧佢做時裝嘅，咁佢就係喺疫情嘅時候咧都有 work from home 咁樣啦，就逢星期五咁樣。咁跟住去到而家咧，我都係前一排先知道，原來你而家逢星期五都係 work from home 啊， 即 係佢唔想翻公司。跟住佢話係啊，其實因為佢老細都好好嘅，就會覺得以前疫情嘅時候大家都可以咁樣做啦。如果大家輕鬆啲、舒服啲，星期五大家可以喺總之要交嘅時間之前交到要交嘅嘢咧，咁就 OK 啦。咁 外國係啦，外國嘅公司亦都比較多呢一類嘅 concept 啦，即係可能有啲員工如果佢係佢哋會計埋嗰個公利嘅，即係例如你公司喺呢度，咁你畫個畫條線。咁如果你可能即係喺譬如50公里以外嘅，咁就可以准你譬如一个星期有一日去到俾你好似譬如你妹妹咁样翻工嘅方法啦，咁可以俾佢休息。咁但係嗰日就唔係话真係喺屋企咩都唔做嘅，咁都要交足功课嘅。 係同埋佢话呢就係、是、老细如果 message 佢要即刻开会呢都要即刻开会嘅。 哦，咁梗係啦，咁梗係啦。呢个呢就真係係翻緊工㗎、不过就俾你可以舒服啲，或者选择一个喺在家工作嘅。咁除咗呢就係、是、叫做因为疫情之后呢变化咗呢一样嘢之外呢，其实都体会到呢就好多譬如孕妇啊、甚至乎呢就係啱啱生产完嘅屋企呢，唔单止就係女士，可能男士都有呢一个问题，即係需要帮忙照顾屋企嘅初生婴儿啊，或者有长者呢，发觉有啲公司呢佢哋都多咗用呢个方法。去到俾啲員工咧一個禮拜，甚至乎一日，有啲係甚至乎2-3日咧都可以在家工作嘅。咁當然你話視乎工種啦， 如果你話嗰份工係需要企喺度嘅咁樣，咁你梗係冇可能， 冇辦法， 係啊，你虛擬人都搞唔掂啦。咁所以就睇下嗰個工種。如果你話譬如純粹 design 嘅，又或者係即係可以交功課就完成咗個工作嘅，又或者係一啲會議，你好似你妹妹咁樣，亦都可以自己在線就做得到嘅話咧，其實有啲公司都覺得歡迎嘅。咁但係有啲公司咧，就甚至乎就會覺得咧，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嘅方法，但係想嗰個公司嗰個團體嗰個精神咧會集中啲，因為怕大家因為一個禮拜有一日或者兩日放假，似係放假啦，係即係又唔係放假嘅，即係喺屋企在家工作咧，容易心散。咁所以就睇下每一個行業你哋自己嗰個嘅需求啦。如果你覺得嗰份工喺一個會議，甚至乎喺一個在線嘅情況底下，都能夠有個高嘅生產咧，其實係值得咁樣去到俾啲員工做嘅，因為員工有更加大嘅自主嘛。咁呢個係一個好事啦。咁但係如果你發覺有啲公司佢嘅工種咧本身係需要人翻去嘅話咧，而家真係陸陸續續啊，都真係復常啦，連一個工作嘅模式都已經復常，就要求啲員工，外國都係嘅，即係西方國家佢哋都係話要求啲員工咧翻工，即係一個禮拜可能翻五日甚至五日半嘅工作嘅。咁所以都開始咧，有好多人咧就頭痛呢一個嘅問題啦，咁樣。咁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其實大家就梗係會歡迎在家工作啦，舒服啲啦。 我哋呢個可唔可以咧？ 我哋呢份工唔得啦，因為我哋呢份工咧牽涉嘅叫做儀器咧，儀器太多，即係資料我哋都可以咧。在自己的私人空間的時候就先搜集了它、然後就回直播室、但在直播室裡面呢我們的儀器就一定要用了，譬如麥克我 OK 當我自己家裡都可以設置麥克啦，或者家裡 做到隔音啦，但是你又有條線 fit 回來啦、又要有個網絡的穩定啊，我們的 fader 歌接歌這些呢，還有我們的 music library 是黏著、就是、個電台的嘛、我們自己不會有那麼多歌在這裡， 就算我們不回來這裡都要有人啊， 是啦，那不如我們自己回來啦， 是啊， 所以這些工真的挺特別的，看看你自己心裡面想想自己那份工、我份工如果是在線的話做唔做到呢？如果唔係在線嘅話，又搞唔搞得掂呢？其實可以同老闆傾嘅，好多老闆呢僱主都願意呢就係同員工傾下呢一個嘅問題嘅。咁如果覺得僱員有呢個訴求嘅，你又覺得真係 OK 喎，咁不妨真係都可以試一試啦。 我記得以前即係唔係以前係即係之前疫情咧，我哋樓下咧即係我哋譬如訪問啦，要出去係咪？咁咧我哋就會係用一啲線上啦，即係一人一格嗰啲 video 咧視頻咁樣咧去訪問嘅。咁你話而家做唔做到做到？但係你出到嚟個效果唔好睇咯。 哦，係啊，即係正如之前晨光咧、疫情嘅時候，我哋曾經有試過分兩間 studio 做嘅。咁我哋另外之前都有解釋過嘅，咁。Vicky 都而家都知啦，其實我哋下低有啲貨櫃式嘅錄音室噶嘛，咁嗰陣時其實甚至乎做埋直播室嘅，咁、所以咧就係由下低同中間我上邊呢一部呢即係廣播大樓呢個直播室咧係可以互通嘅，咁大家就可以即係咁樣去到集齊啲主持人啦，咁但係就冇 eye contact， 眼神交流， 係啦，咁又有段時間咧疫情嘅時候，我哋都係用電話比較上多嘅，咁、可能幾位嘅同事咧就主力就會翻直播室啦，咁另外同事咧就會喺屋企嗰度打電話，咁唔係淨係晨光噶，或者唔係淨係香港電台噶，其他電台或者其他嘅節目咧都有用呢個方法噶， 係啦。但係而家復常翻啦，就梗係翻翻嚟啦， 係啊， 聲都靚啲啊嘛， 係啊。咁所以咧，我自己都會覺得睇工種啦。咁、如果你係一個職業嘅司機嘅，咁亦都即係明知道自己冇可能在線工作噶啦。如果可以在線工作嘅話，自己都好擔心自己份工 遙控車啦，咁就變咗。 咁不如你交俾電腦啦。即是那些 AI 智能車啊，而家有啲車已經係自動導航噶嘛，即係外國啦，喺啲高速公路你可以就用衛星就直接 chase 住嗰架車， 定位咗， 係啦，跟住架車就自己幫你過人啊，跟住幫你決定路線啊，電腦就可以做曬咁。咁但係就安唔安全就即係好見仁見智啊。係啦，即係將自己嘅生命交俾個機器咧。我暫時都未接受到， 我都未接受到， 系啦，咁所以都系自己揸嚇。好，咁啊，早上嘅6:44啦，咁啊，同各位聽眾再望望天氣啦。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係酷熱，市區最高嘅氣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都一兩度，所以今天都係酷熱啊。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驟雨逐漸增多，除有一兩日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啦，雨勢亦都有時頗大。咁啊，去到下個星期初，驟雨咧就會減少噶啦。而家望一望出面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嚟嘅。咁另外见到头先提过啦，既然咧即系市区最高嘅气温都会34度啦，所以见到早上嘅时间酷热天气警告咧都已经生效咗噶啦。 离开，或者称得上挚爱，直到此刻两人是松绑，医好过往病房，互相背对告别对方，继续存在，何谓看开，双手必先张开，不要作反抗，由冲感激悲哀导致崩溃得解放，若觉痛楚流泪会安抚心窝，大前程下装认识了爱，还要多得这次交往，难过在刹那间 分呢一首嘅作品嚟自 Jade 黄浩，而分手后的治愈疗程。 自我定了与过程，遇到家，每天的心情也淡雅。 听听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继续嘅邀请到咧就是、花艺师安安上到嚟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啦 ，KO 啲花先。 早晨啊！今日系今日呢个花我好中意嘅。其实点解我想讲呢个花呢？因为我最近咧去食呢个 brunch， 咁我间酒店咧五星级酒店，佢喺我面前就系摆咗呢支花。咁我就先醒起我以前都好中意呢种 咁巴闭五星级酒店， 系好得意。佢摆咗喺我面前， 嗯， 系啊，佢系石足球，个名好似靓靓地咁。 听个名都未听过， 系啊，但系其实都或者你叫做 石足球，喂，世界杯过咗好耐啦， 都系嘅。其实真系似咧，世界杯草地嗰、那个草地。 嗯， 个感觉 个绿色 跑步嗰个草地系啦，唔系跑步，即系踢波个草地， 其实 变成一个波形，一个球形。 啊，你咁啊形容得，即系将一个草地，好似一张纸 A4 纸咁嘅草地啦、 嗯， 你就将佢揸到变咗一个咧系圆形嘅，但系全部咧仲有啲好细好细嘅草咧黐住喺呢一个嘅圆形嘅波波上边。因为我就咁睇呢一个叫做 嘅貴寶號啊，石足球。 或者你啲人叫綠毛球，或者叫綠波波， 系啦，綠毛球、綠波波、石足球咧，呢啲嘅名咧，其實都幾形容到咧佢嘅外表嘅，同埋佢咧俾我感覺有少少似咩咧？有啲宮崎駿嘅卡通片，有一隻煤炭屎鬼， 其實我都冇睇啊。 龍貓入邊有啲煤炭屎鬼，煤炭屎鬼咧，你將佢變得做青綠色咧，就係呢一個。波波球啦，唔系波波球，系石足球。 系啊，绿毛球，即系其实你手握个拳头咁大咧，就系嗰个拳头。 佢咁大噶， 细啲啦。我只拳头同你嘅拳头差好远，我拳头好细。 你想唔想试下我拳头嘅威力？ 唔系你的手真系大，即系其实有波波啦，第一个系绿色毛波波。 吓、 啊，啱唔啱啊？绿色毛波波， 绿色毛波波系啊， 系啦。 佢有啲似嗰啲塑胶制成品，其实就咁睇个样。 唔系，系好毛。好得意嘅，你摸落去咧，呢、這个真系 似唔似摸宠物嗰个感觉？ 系啊，系啊， 似啊， 系、啊、都唔吉噶， 即系似摸松鼠狗咁 嗰啲。其实一个波波，又好有草皮咁样嘅质地嘅波波咯。 好啦，嗱呢一个波波咧，有冇香味？佢真系草啊，定还是花嚟？ 佢有草味咯、 啊，佢有草味嘅花， 系唔系？系啊，有草味， 有草味，但系佢系花嚟，佢唔系草嚟。 我哋叫佢系绿色植物咯，可唔可以叫做花咧？但我哋成日将佢当系花嘅一种做， 因为佢真系有，因为有茎啦。佢又有葉啦，咁其實就咁喺外觀上面咧，或者喺呢一個嘅叫做植物學上面咧、其實佢符合咗做花嘅一個嗰、那個條件嘅。咁、那個問題就係咪睇下佢每一個我哋驟眼睇落好似草嘅嗰種針狀嘅花瓣咧、到底係坑佢係做葉啊，定係花瓣、 我覺得科名咧叫做石竹科石竹屬咯，即係石竹嘅一種咯。咁、其實可以叫做花嘅。咁佢點佢咧就係、可以將佢而家好中意咧，咪花盒嘅。之前講過，佢哋會將佢咧擺啲花盒度。咁即係配襯其他花。 剪咗個莖佢。 係啦，剪短啲咯。你都有翻個莖，如果咪插唔落到啲花泥嗰度咁。而家啲新興嘅花店成日都用噶啦。 係咩？ 係啊，韓國啊、香港啊都大熱 嘅。價錢方面點啊？佢 呢、這個唔係好貴，又唔係好平咯。總之唔係平嘢啲排解 石。十蚊支咁樣啊？ 差唔多咯，因为即系睇啲人赚几多咯，应该五蚊支就可能冇咯，系同埋咧佢白佢中意咧，如果衬埋啲白色嘅花咧，系做花球系好靓嘅，花束都靓， 白色靓，如果白色例如白色嘅百合，衬呢一个波波球，得唔得啊？ 得，你咩花都 OK 嘅，其实你白色嘅小牡丹又得，白色嘅啲人最中意嘅玫瑰啊，咁都 OK。 红玫瑰衬呢个绿色我就觉得唔靓啦，红红绿绿啊，变咗马骝衣服。 O K 都得嘅，系唔系？其实咧好多花都要加翻绿色嘅嘢落去嘅，咁因为佢占个 size 比较大，咁可能都唔系好适合衬一啲对比太强嘅嘢咯。 我自己最中意成日问噶啦，呢个嘅绿色嘅石足球啦，佢自己可唔可以做主角嘅咧？即系譬如我买嗱，我记得噶，譬如剑兰咁样啦，有几个唔同高度嘅，咁几个唔同高度嘅咧，佢哋加埋咧都系第二种嘅层次嘅视觉享受嚟嘅。如果用 office 嗰度挤呢个石足球，例如我买五支。我攞50蚊去買呢個石足球，即係高中低咁樣，又分五個層次嘅，咁擠出嚟插喺個靚靚花樽仔嗰度得唔得咧？ 呢個可以啦，好多玩法啦。你其實一支將佢好似我喺酒店見到咁，擺個方形嘅矮樽嗰度，咁即係點講咧？好似水杯咁樣咯，擺一支咁都 OK 嘅。 似簡易喎，覺得一支。 一支咩啊？ 咁佢個頭有圓氹 凸出嚟啦，係啦係啦，但係斜白，因為佢唔可以擺直噶嘛。咁、另外咧就係、可能係即係變成主角咯。你都見到就係呢張相咧。 咦喂，你呢張相咧好嘢喎！因為你呢張相咧有啲似天空之城嘅感覺喎， 我真係冇睇，原來真係似啊呢單嘢。 宮崎駿咁出名，你都唔睇？ 係啊，即係我淨係睇叮噹咁覺得㗎，係咯，即係嗰啲係咯。 因為佢咧就咁，我睇呢張相形容下先啦。咁佢有個白色嘅花瓶啦，咁上面咧都驟眼睇落去嘅時候，都擠咗六七朵唔同高度嘅石足球喺度嘅，咁變咗好似一個花樽上面咧。有一個幾大嘅凹凸不平嘅大草地， 係佢寫咗草地嘅真 係，係啊，即係佢用呢啲咁樣嘅波波咧砌咗一個幾靚嘅小草地，望上去嘅時候咧，我覺得有一種幾舒服嘅感覺，同埋即係驟眼睇，我頭先都講過啦，有少少似咧《天空之城》嗰個感覺嘅，因為佢將個草地咧凌空晾住咗，咁我覺得呢一個美學咧又幾特別，好過咧就淨係擠花喺度喎，呢、這個都幾 OK 喎。 係啊，我話俾你聽，佢原產地係歐洲嘅，佢叫做有頑強嘅生命力同埋不易屈服嘅精神。 咁啱啦，啱我特別啱香港嗰啲 office 入邊啊，毒氣好犀利啊！ 佢嘅花語係堅強唔屈服啊，唔係毒啊，即係唔屈服，即係個人好堅強，唔會俾人。 咁咪啱咯，香港嗰啲 office 嗰啲空氣都有差啲嘛。咁你話佢冚佢擺咗幾耐啊？佢？ 摆得好耐嘅呢个系长长，可能摆到 一个月 两咁又唔得嘅应该，但系佢其实冇乜一个月啦，其实 落埋营养液就得啦。 嗰阵我真系收过一个月，我收过一扎花，呢、這个。其中一個襯花是它，我成隻花都死了，但這個還在，是可以放到一個月的， 真的很頑強、哦、 是是可以，我記得了，是可以放到一個月。 咦，這個接下來會是我 number one 首選會放在位 置的，而且很型，還有放在桌子一定有同事會來搭訕，一定會說好有趣、啊、小白、啊、你知道什麼來的、啊、真的假的， 很漂亮、啊、我碰不碰得的， 還有以為是假的，以為是玩具是、啊、其實不是碰 得的，這個 掂得，唔好成日掂佢啦，熱啊嘛，隻手。 嗯，係、嗯哦，因為佢要涼涼地係嘛，呢、這個花都要。 其實好多花都唔可以太熱嘅，咁佢係即係佢 keep 得好耐啦，所以其實咧新娘子好中意用佢，因為可以如果全日嘅夏天咧、嗯，全日揸去摘花咧，其實呢個就會去到夜晚黑婚宴最尾嘅時候都仲可以好堅強咁樣喺度咯。綠色 係嗱，呢個你頭先就話過啦，佢個 size 佢嗰個綠色球嘅波波 size 咧就好似一個拳頭仔咁樣。 其實個直徑咧係有啲 size 又有兩 cm 直徑，有啲到六 cm 咁大都有嘅，二至六 cm 嘅，有細啲嘅， 大細都有嘅，咁就可以互相咧襯托一下啦。 但我見到通常都係咁係幾多 cm？ 呢個罩眼肉 四五啊？ 四 cm 到啦。 通常係四五，可能五 cm 嘅香港見到嗰啲都 係。同埋呢個擠得耐啊嘛， 擠得耐啊。 係啦，佢嗰個徑長唔長啊？呢、這個 徑長㗎， 徑長嘅 係啊，所以你可以剪好多㗎。 可以擠得幾多？ 你可以擺高花樽又得，矮花樽都得。係 咁，嗰啲水會唔會好污糟？ 唔會，呢、這個唔會太污糟，但你都要剪咯，唔使營養液嘅我諗，唔使營養液對都好命長，咁好堅強。 營養液其實我哋成日講啦，營養液貴唔貴㗎？ 好平嘅咋，即系几毫子一包，系。 咁我个花咪可以挤耐啲。 你以为好？其实根本就系好多花都应该要有嘅。其实你花买花嘅时候，其实啲会送俾你嘅。啊，你买得多就送一包俾你咁、啊。 即系挤耐啲咁样。 系啊，同埋杀菌。 营养液通常我系见到个花开到最靓嘅时候先至落啦。 一開始嘅時候就落噶啦， 一開始嘅時候就落噶啦， 係啊，唔係、啊，然後最尾嘅時候都冇乜意思啦， 係 係咯，最開始咁佢一個內寒內熱內乾，即係其實真係好鬼不撈，所以其實你好凍嘅地方，你 office 又得啦，你好熱夏天又得啦，你好乾嘅 office 又得啦，即係其實係好好擺咯，擺一支擺台頭咯，或者擺 conference room 啦，即係開會嗰個地方擺。你唔好摆一支咯，开嘅地方可能摆五六支咁样捆埋一束摆喺中间台面咯。 啊，都几靓，呢个可以谂一谂、啊。 同埋比较男性啲嘅呢个花。 咦，系咩？ 即系我感觉咯。 呢个衬 你唔觉得男仔会？ 呢个衬剑兰 O 唔 OK？ 我都唔系好得咯，我都唔系好得咯。 搞错啊！ 因为两个个形状差太远啦。 一个圆啊嘛，最长嘅矛同埋。最圓的盾， 你其實你回家可以整就係一個波波裝，好好似把劍切佢切西瓜咁咯，你再咁擺咯，即係 L 字型咁擺咯。 哦， 係咯，如果你要咁樣嘅話，你交叉都擺得落。 花考唔到你啊！ 梗係啦，咩都答到你啊！ 咁大家試下呢個啦，石足球，佢個花名叫波波球係嘛？ 綠波波、綠毛球啊，諸如此類咧。其實呢啲名都係嗰啲昵，即係叫咩花名係啦。咁啊，石足球或者其實喺花墟都好常見。 花墟最常叫佢叫咩名啊？ 人哋會寫石足球咯，有啲人就叫綠。其实花墟而家啲人咧系中意自己起个名啊， 系啊， 系啊，嗰啲店铺咧，即系如果你听咗佢讲完个名之后，你喺网上永远揾唔到嗰样嘢。 哦， 系啊，咁有阵时我哋如果真系要揾个学名嘅话咧，我哋系会 听住神光咯。 第一听住神光咯，第二真系要去啲外国嘅网站去抄英文，再改中文嘅版本，再去揾资料咯。其实好复杂噶， 唔怪之得啦。 我哋做一集系做好多心血嘅，其实。 花墟嗰啲朋友又系有个英文名，跟住自己改咗个中文名。 系，真系好多花都系。 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呢、這个石足球 坚强啊！ 总之你同花墟嘅人讲，你要石足球，或者你要同花圃嘅人讲石足球，无论佢改咗咩名都好啦，佢都知道你讲咩花嘅。 佢知道，或者你搵张相俾佢睇啦，定知啦。通常你见到都会有噶啦，普通嘅花。 石足球唔错，呢个系我下一次买花嘅目标。 系坚强啊，要 坚强，大家都坚强啊吓！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大家，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像我般犯，与你当我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溺至善，沉溺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7:09啦，继续咧就系简单频道，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节目都啱啱咗啦，主持人都啱啊，就系小发白猿喺度啦，仲有 Vicky 都喺度，早晨， 早晨。 29度的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底下，我们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头早都有 Didi 在这里。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早晨 Didi。 交通情况就望你的样子应该是 OK 的。Yeah. 我朝朝都用好笑容的了。 有 时候有时候虽然都是笑容，但见到你眉头深锁的。 是吗？我又不好觉，真的看不到自己的样子。 特别是一些有交通事故的问题。Oh, 你就会 紧张。 紧张。 很关心的听众，怕走到一些挤塞的地 方。是啊是啊。所以今天咧，点解会开场白又可以长少少咧？见到你应该 OK 喎， 咁我都见得你嘅样都好 OK 啊，好似好开心咁喎。 我系因为见到你啫， 大家咁话 咯。系咁啊，交通方面点咧？ 好啊，嗱，今朝早咧，暂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正常噶，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嗰个樽颈位咧都系车多少少噶。咁另外都有啲爆水管啊，紧急维修咧需要封路，睇提大家啦。喺大围嘅盛田街，由于爆水管啦，咁而家盛田街来回方向近住秦石村对出咧，系全线封闭噶。喺秦石村对出全线封闭啦。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47号 X 啦、80号 X 同埋85B 嘅巴士总站咧，就要改咗做沙田头路近住秦石村嘅石营楼。咁因为咧入唔到去巴士总站啊嘛，咁所以大家留意啦，就改咗喺沙田头路啦，近住秦石村嘅石营楼对出。咁另外啦，尖东嘅摩地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摩地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缅甸台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另外广东道有紧急维修，广东道去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啦。 嗰边啊窄啲啦，北京道嘅位，咁大家就互相忍让啦。 系 啦，即系突然间讲互相忍让，我谂翻起其实前嗰排咧，我就去咗喺大围嘅一个新商场。 哦， 咁我咧我就选择咧就系驾驶去嘅，即系第一次啦。咁啊谂住去即系即庆嘅，因为即庆你知我住好远啊。如果即庆嘅话咧，仲要咁样搭。车嘅话咧，就去到都好晏啦。 系， 但系嗰度到你都算近嘅系嘛？ 嗰度都算近嘅。如果系揸车嚟， 揸车都近嘅。 因为我最大嘅问题咧，就我点样都要出咗去大埔先， 过咗个位先。 系啦，系啦。咁嗰度去大埔都半个钟啦。如果坐车嘅话，咁所以就选择咗揸车去啦。 系。 咁我就发现咗一个问题咧，就系点解互相忍让咧？喺停车场入边系极度需要大家互相忍让。 好窄啊！停车场我未去过。 非常窄。 哇！非常窄。 因为我见到而家特别系好多电动车啦。亦都好多人系揸七人车啦，咁所以咧，佢嗰个回旋处咧就不断咁样慢慢去到上落嘅时候咧，你系会知道，即系驾驶者你会见到转弯又有车嚟紧，咁大家都会知道咧个位系唔够嘅，然后就会互相去到忍让，咁然后咧就会慢慢令到嗰个回旋处，即系嗰个行车隧道嗰个位咧，回旋处嘅行车隧道咧就越嚟越多车，咁所以即系驾驶人士咧上又好，即系离开又好，或者进入呢个即系位置都好啦，都系需要更加大嘅耐性。我有特登去望下啲司机嗰啲眼神嘅， 点样啊啲眼神？ 大家都系比较上系觉得。点解会咁样嘅咁样？同埋都见到埲墙咧，因为好新啊嘛，商场 系 都见到埲墙都有几多花痕 吓，咁大件事。 系 咦，咁你咁样嘅中谷系咪即系话新牌仔要小心啊？ 系 啦， 小心啲喎，去嗰度 新牌仔就 要 特别小心啦。 系啊， 咁如果你系揸啲好细架车嘅，咁梗系冇问题。咪两座位嗰啲咧，咁嗰啲就最安心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揸嗰啲电动车，又话七人车，系啊，其实都系会问我自己，如果揸个。普通私家车入去咧，即系四五人嗰啲咧，其实我都要特别小心嗰个位置，即系佢系几多位要望，哇！即系望清楚啊，要停喺度等人过先啊，跟住人哋停喺度又俾我过啊，要互相挥手啊，唔该晒啊咁样。 我真系好惊，其实我咧最惊啲停车场咧好窄咯， 系啊， 冇办法咯，咁大家忍让咯，好似你咁讲。 不过系如果你话个停车场个装修咁，当然系靓啦，新嘅系啦，即系色彩亦都配搭得即系我相当之唔错。咁望起上嚟嘅时候有一种，新嘢、啊。不过就 系 个停车场个最简单就是行车嗰条路咧，可以再 有多啲唔同嘅方法，令到啲驾驶人士行得好啲就好啲。 起咗咯，冇得再 起咗噶啦。 不过好似你咁讲啦，唯有咧就系退一步，大家忍让下咯。 系咯，睇下大家点样互相迁就啊！呢、這个亦都发挥咗咧，就系大家互相忍让嗰个精神喺度。 我想考下自己嘅驾驶技术嘅，可以试下揸落去睇下。 大家学习紧啫， 等我试一试牌先，即刻揸落去。 大家都学习翻啊，即系 最紧要咧就唔好咁快就成为咗呢个咩死亡停车场嘅名单之一啦。香港有啲咁嘅名单噶嘛？ 系 啦。祝福佢，祝福佢。 咁你嗰日去到多唔多人行啊？ 好多。 哦，好多。 其实我正直就系谂住去嗰度就食下嘢嘅， 同埋仔仔佢哋去。 系啊，系啊。咁结果就要等啊，都等得都几耐。哇！咁所以都觉得系哇，暂时都要呵呵先，系啦。如果下次去 嘅话，你系假期定系平日啊？ 我嗰日係平日嚟嘅， 哇！平日都咁多人， 佢亦都多嗰啲即係在職人士咧，就特登都係真係近啊嘛。咁你沙田嗰啲都係搭一兩個站，咁啊去到，咁所以咪即係吸引咗好多人去嗰度食嘢咯。係啦， 咁啊通常都係嘅，新嘅嘢都好多人嘗試。 咁梗係啦， 遲啲又冇咁多人。 咁梗係啦，係啦。咁啊行慣咗個停車場，大家都慣咗嘅話，就冇咁多。 就識得點樣避啦。 係啊，咁上下咧，咁上下咧啲 知道邊個位轉彎， 停車場就補翻啲油， 唔 好嚇親人咁。 唔係小心就得啦，總之 係啊係啊係， 小心就冇事嘅。佢一定會俾到你過嘅， 一定會嘅。 揸得好慢咯， 係啦，慢慢揸，係 啦，你一定要慢咯。 你想快啲落到去咧，就慢慢揸，又係呢個道理。 哇！石車嘅人更加要慢慢揸啦，係咪啊？咁啊，今朝早咧講啲特別嘢俾大家聽，大家要留意啊！想問你哋兩位咧，有冇睇到啲媒體報道啊？九巴咧盤點呢一個嘅失物啊！哇，原來多到咧～好得意嘅，係你哋估唔到嘅物件都有。我講下嗱，有輪椅啦， 普通嘅就遮嗰啲就好多啦。 啊，輪椅啊， 輪椅都有咧， 輪椅 都係吉嘅輪椅， 行李都有。 你真係醒目，行李夾啊，行李啊。 好彩你又話吉嘅輪椅咋？ 梗係吉嘅，有人咧嗰啲識得嗌出去嘅。 如果我坐輪椅嘅時候，賴低咗俾喂咁點啊咁樣，自己輪唔到車。 吉嘅輪椅嘅，行李夾啦， 嗰啲餸咯。会唔会啊？ 送 啊！买完啲送摆档， 海鲜有冇海鲜？ 新鲜出炉蛋挞都有啊！ 哇，晒咗啊！ 好好笑，真系好多啊！咁啊，最常见嘅系咩咧？都系手机同埋耳机 吓， 最多 手机耳机系啊， 鞋盒又有啦， 鞋盒啊， 系嗰啲多到你唔可以想象。 鞋盒系咪换咗鞋啊？咁衰喺上边？ 唔系，可能啲新嘅，你买啲新嘅鞋咧，你摆你搭港铁嗰阵时摆咗喺地下度，走就咁走，唔记得咗拎咯。 喺巴士上边。 在個港鐵有講緊， 哦，港鐵， 係講緊九 巴 衰，係講巴士上面，你擺喺度唔記得拎咯。我記得咧，其實幾十年前最慘痛一個經歷咧，就係我爸爸，即係我自己爸爸，啱啱出糧啊，嗰陣時俾咗錢我媽咪啊嘛，我媽咪咧將個銀包咧留低咗喺個巴士上邊， 哎呀， 哇！嗰次就慘咯，成個月嘅人工冇曬啊！我哋追翻個巴士，但係其實已經俾人攞咗啦。 哎呀， 係啊，所以我覺得老人家講呢三個字咧，我成日都用，我成日同我仔講，而家我自己都警惕自己。三个字是什么三个字回头望。 哦、 你想想回头望一秒钟你可以挽回你很重要的东西真的。是 是 是即是你起身另一另一个头望嘛洗你一秒钟但你很重要的东西可以挽回。 我以为 Didi 想说勿贪心。 不是现在保障自己。 我自己呢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呢走之前譬如巴士啦我长途巴士的时候我起身呢我都会望下张凳上面啦我仲会望一望个底嘅。因为我有个习惯。 你真係好小心啊呢啲就教你。 因为呢其实我都好驚呢自己漏咗而嗰啲嘢漏咗嘅话呢因为我又成日帮屋企人攞嘢嘛。我漏咗屋企人啲嘢。 咁啊大 件事。咁更加唔好意思。即係我自己都算啦咁由佢。咁如果係屋企人嘅我又要追返巴士又成。咁慢慢养成咗呢个习惯呢就係不如自己望多两眼冇搵着自己嚟搞。 唔係啦我今日又学习咗啦望下个底。我平时都会回头望嘅但係好少真係 望。 係望 底反而真係少。第一点都有凳底㗎嘛。 係啊 係啊。呢样嘢我都要啱啊你讲啱我都要学。咁另外呢比较最突出嘅咩呢上次九巴盘点嘅失物嗰时呢骨灰庵都有。 唔係嘛。 係啊佢哋咁写得出应该系真嘅。非常之嚇人啊！ 應該係攞翻啩。 但係咧，同大家講啦，乘搭呢個公共交通工具咧，落車嘅時咧要確保呢、這、一個要攜帶呢個隨身物品啦。但係咧，即係好多人咧，頭先我講啦，大頭蝦就漏咗好多嘢啦，喺個座位嘅側邊或者擺咗個座位度添。咁啊，總之咧就係九巴啲人咧就話啦，簡直係超乎想象嘅。咁但係今朝想提大家乜嘢咧？就係九巴網站資料就顯示啦。發現咗有乘客留低咗物品嘅時咧，職員咧就會轉交俾站長代為登記同埋保管嘅。咁呢一啲嘅 失物咧，就會交翻俾公司嘅失物服務熱線處理嘅。咁、 嗯、 乘客咧，如果喺車廂裏邊咧留低咗物品咧，就可以透過呢個網頁， 嗯、 或者係咧 App 1933可以去有個互動對話功能嘅。咁就揀翻嗰個巴士上遺留物品，咁、 嗯、 就提供翻你搭嗰條巴士路線啦，有關個物品同埋聯絡資料。咁如果佢哋咧執到嘅話咧，九巴都會盡快安排進行呢一個嘅失物認領嘅。咁、 嗯、 另外乘客咧都可以致電去失物組嘅電話，3708-1333，3708-1333查詢，咁就安排翻去攞翻咯。咁即係九巴就提一提大家，有啲咁嘅途徑可以攞得翻你自己遺留咗。 係啦，咁啊搭公共交通工具都好啦，唔係淨係巴士嘅， 所有都係咯。 留低嘅回憶係可以留低嘅，其他就唔好留低啦。 哇！即係仲要你知而家尤其是電話啊，哇！真係一跌咗真係驚到不得了。 係啊。你想 trace 翻又你又冇电话 trace 翻自己嘅电话，几咁闭翳？ 你约咗个朋友，根本你就唔记得个朋友嘅电话嘅， 系啊， 你都系打个名啫，想打翻俾人打唔到，你屋企人知道你朋友电话就话啫，唔知啊大件事。 所以落车之前大家望多两眼， 回头望啊！今次嘅小白教咗我啦，凳底都要望埋。 啱啊！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天气方面咧，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系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啊吓。咁而家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低水平，咁啊，另外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已经生效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我哋嘅晨光大学入边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啊，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早晨 Terry。 早晨啊，小白。 上星期我哋提及过咧，就系一啲高血压嘅问题啦。咁啊，但系除咗高血压之外咧，咁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担心咧，就系低血压嘅问题。咁啊，高血压同低血压其实系咪两个唔同嘅指标嚟嘅咧？定还是都系关，因为血管啊得一条嘅啫，即系都系嗰条血管嘅啫。咁但系佢点解又会高同埋低嘅咧？ 嗱，我哋咧上次都講過啦，譬如好多時啊，嗰個啊壓力大啊，休息唔夠啦，嗱嗰個咧心咧就會覺得心臟覺得，咦喂，啲氣血咧行得唔好通到喎，於是我哋泵大力啲啊嘛，譬如有啲氣血有啲受阻啦，有啲淤血啦，或者係痰濕啊呢一啲。咁而血压低有咩意思呢？血压低又比较直接啲啦，根本成个身体咧就气血好唔够啦，气血好唔够嘅时间咧，自然咧，嗰、那个心点泵都唔系好够力啊，咁、所以咧嗰、那个血压咧就偏低嘅，咁通常去到几多咧？可能系上限系90几啊咁样噶，下限60零啊咁样啦，咁、通常咧、那个嗰、那个病人嘅感觉就系、成日都唔够气啦，比较攰啦咁样啦，两支血压都系相对低一啲啦，咁呢一啲咧就系、一个血压低嘅表现啦。 系咁，如果嗱血压高就容易爆血管啦，即系有机会中风。点解血压低，即系啲血咧就直头供应唔到俾个身体？咁血压低又会有啲咩症状出咗嚟嘅咧？ 我头先讲过啦，譬如我哋咧血压低啦，泵唔够气血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就会觉得容易攰啦、头晕啦，呢啲比较常见嘅。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因为咧始终真系唔够气血去做，所以个人会比较苍白一啲啦，同埋咧唔系好起劲啊，即系觉得成日都好攰啦。做少少嘢都唔系好想去做啦，咁而且苍白一啲啦，咁呢个主要就系成件事就系好慢啦，好唔想做嘢，冇乜动力啦，呢一个就比较整体嗰个表现嚟嘅。 血压低咧，会唔会系遗传啊？各样嘢出现情况噶？ 佢最主要咧都系我哋个生活习惯嘅有关嘅。嗱，因为咧我哋谂翻啦，气血头先我讲啦，血压低啦，即系气血唔系好够啊，好比较容易理解，直接理解就系唔好气血唔够啦。咁但气血点解唔够咧？我哋要揾翻咧边个做我哋嘅气血先。咁、而咧我哋做气血嘅地方咧，其实就系个脾胃。脾咧我哋叫做后天之本。咁就系咩意思咧？就系、啲食物咧通过嗰个胃收纳咗啦，即系我食完嘢咧落到个胃度啦。咁、然后咧个脾胃咧去处理。消化，我哋讲咧脾主运化，咁咧脾胃咧就会将咧食物入边嗰啲叫水谷精微，我哋讲水谷精微，即系咧食物里面好精华嘅部分咧，我哋就会吸收咗、处理咗，然后咧将佢化为我哋有用嘅气血。咁呢个过程咧，我哋就叫脾主运化啦。然后再运去咧，我哋身体咧其他地方嘅。咁如果我哋嗰、那个脾胃，我哋个脾虚啦，即系脾嘅功能差。脾差，即系脾胃渣啦。咁唔能够咧，好有效咧，将食物里面嘅水谷精微咧攞出嚟，变为我哋有用嘅气血嘅话咧，我哋气血就会唔够噶啦。 咁所以我哋呢，如果脾胃一定要养护佢啦，譬如点样呢，生冷冻嘢真係一定要少食啦。我哋好多时呢，而家呢觉得仲系天气有热喎，係咪仲系会饮下冬嘢呀，生冷嘢呀咁样。咁呢个其实好伤个脾胃㗎。咁样久而久之个脾胃弱嘅话呢，咁佢个功能差啦，咁嗰个气血做出嚟就唔系好够㗎啦。 係，咁会唔会话男士定还是女士喺血压低呢个情况会比较上容易见到系普及㗎？ 咦，反话讲喎，比较女士真系比较多啲嘅。咁点解呢？其实呢都呢、這个就真系少少跳天生啦。因为呢我哋通常讲呢，男呢就属阳，女就属阴啦。咁男士一般呢俾人嘅感觉都会比较阳光气息啲啦，即系比较动力强一啲啦。咁所以呢男士呢呢方面系会比较少嘅。咁而呢女仔呢好多时咪听到见到吓手脚会比较冰冷一啲呀， 係呀係呀 係啦。咁其实手脚冰冷亦都系反映到一个气血唔够嘅表现嚟嘅。因为呢气血啦，气呢就有一个动力呢去推动啲血去行啦。血就比较带啲营养啦、养分啦去俾我哋身体嘅地方。咁但係呢气血呢你唔会呢淨係唔够气就好多血，好多血或者唔够血好多好多氣咁樣，唔會嘅，一定係氣血咧，大家都唔夠嘅。咁於是去唔到咧，我哋啲末端啊，譬如手指啊嘅末端啦。咁所以咧，這個我就會覺得啊，好似手即係手指會比較凍啦。其實腳都係㗎，譬如天氣凍嘅時候，好多時咧都係腳又會凍啊咁樣啦。因為咧腳咧即係距離我哋嘅心臟都比較遠啊。如果我哋氣血唔夠嘅時候咧，嗰啲手指啊腳啊都會比較凍一啲啦。咁呢個都係反映到咧呢一個。气血唔够啦，血压低都有呢个表现噶。 哦，其实中医好多时都话讲系气血，气血喎，其实两样嘢系都几相连噶喎，嗬。 系啊，嗱，因为咁嘅，虽然好似佢哋咧分开咗啊，气咧就系推动嘅啫，血咧就系即系可以话血液啊，或者一啲津液啦，即系一啲嘅液体，有用液体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咧两个都系互相去依靠嘅，即系你气咧去推动咧嗰啲血去行啦，咁但系咧。即系血咧都系靠呢个气去推动啦，咁所以互相咧系依赖嘅，同埋身体好得意嘅，譬如身体会知道咧，气血咧系会互相互化嘅。我哋讲咩意思呢？譬如你真系比较多气啦，血唔够，身体就会将啲气咧变为血嘅。 诶，咁叻噶！ 系啦，咁所以我哋叫气血去互化嘅，互相去变化。其实除咗气同血之外，我仲有叫津液嘅，不过我哋比较少提嘅啫。气、血、津液大家都可以互化嘅，因为血同埋津液就比较近一啲啦。津液就主要可以话系水状啲液体啦，咁样啦，有用嘅液体啦，譬如我哋眼泪水呢啲系津液啦，口水我哋就系津液啦。咁而血咧，主要咧就系一啲即系我哋都知啦，我哋皮肤啦，哇，好滋润我哋啊，咁样咧都系血啦。咁如咧，我哋身体嚟讲都会觉得，如果津液唔系好够、好干咧，就会将血咧去变为津液嘅。咁你气、血、津液都系互化嘅。咁但系我哋当然简单就会讲气血、气血啦，咁嚟代表咗。 哦，咁样嘅，好啦，咁啊，咁啊，讲翻今日嗰个主题啦，就系血压低啦。咁如果你真系血压低嘅时候，唔知道有啲咩情况即系出现啦，咁我哋可以点样处理呢？ 我哋首先一定要夠休息，因为瞓觉呢真係我哋养生嘅，瞓觉就係差电啦。咁我哋一定要夠电，我哋身体先夠气血嘅。咁所以一定要夠休息啦。咁而其次呢就係一定头先讲啦，我哋养好咗个脾胃，唔好呢生冷冻嘢乱咁食啦。咁我哋食嘅嘢尽量食一啲即係而家好兴呢用叫食啲圆形食物啦，whole food 有冇听过？ 係 啦。咩意思呢？即譬如举个例子，我哋食牛咁样就最好唔好食咁多牛丸啦，食咪食牛肉咯，系咪食牛扒咯咁样？系啦，即系尽量食一啲圆形嘅嘢啦。 哦，原来系咁样啊！即系嗰啲副产品就唔好食咁多啦。 系啦，嗱，因为做少少做副产品又加好多嘢人工嘅调味料啊，或者色素啊等等嘅。咁你食一啲嘅圆形嘅食物嘅时候咧，起码都会新鲜啲啦，系咪啊？减少一啲人工添加剂啦。嗱，呢一啲咧对我哋身体都会比较好嘅，因为我哋身体咧，即系我哋譬如弱嘅时候咧，消化力其实都已经弱噶啦，仲要加埋好多其他人工嘅嘢去处理咧，咁身体就未必负荷得到噶。咁所以咧，我哋咧尽量咧就食一啲天然嘅食物啦。新鲜啦，咁其实基本上已经好好噶啦。 哦，哇，原来都咁多嘢，即系腾楞腾瓜楞瓜咧，系黐埋一齐，大家都要去考虑。咁但系如果你话急性嘅血压低，其实会唔会有噶？ 有噶，会晕倒噶，真系会。如果太低嘅话咧，就会突然间晕倒噶啦。咁其实如果呢、這个 好血壓好低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都可以諗埋啲血糖低嘅，即係譬如啲人會面色蒼白，突然間暈咧，就話咧，食粒糖啊咁樣去補充翻嗰個營養嘅，咁其實都係有嘅。嗯， 咁撳嗰個咩人中咧，成日見有啲中醫師都話啊，撳人中撳人中係唔係就即係一定會醒？如果暈咗，即係會醒翻。 都有啲幫助嘅咁樣，咁當然啦，呢個係我哋call車，即係call車之前啦，即係我哋可以做到幫到。幫到人亦都唔傷身嘅情況啦，唔會傷到對方嘅情況咧，係可以撳呢個人中嘅，都要講得準啦。 哦，明白。咁平時最緊要啦，自己就食物嘅時間啦，選擇嘅時候啦，就食翻啲好啲嘅食物。咁運動亦都要適量，即係補充翻嗰啲血氣要強翻啲啊嘛。既然我哋講血氣嘅話，就應該強翻啲，咁令到我哋嘅血液咧，咁亦都去到一個合理嘅水平。咁血壓低嘅情況應該都可以解決到。但係針灸得唔得咧？上星期講過就高血壓可以針灸，低血壓得唔得咧？ 當然可以啦，譬如咧，我哋咧針灸啦，如果特別講咧，就係灸啦，針灸其實兩樣嘢嚟嘅喎，針就係落針啦，灸咧其實嗌灸，即係話咧，灸嘅意思咧係叫灸火啊，即係其實通過咧温通暖去咧嗰個穴位嘅，我哋常用嗰個灸咧嗌灸咧，會灸咧譬如足三里啦。涌泉啊，或者系肚脐附近一啲嘅穴位啊，譬如嘅关元、气海啊呢啲穴位咧，基本上咧都系能够嚟补气啊、补健嘅。咁所以咧，譬如话，我成日都血压低、啊，或者系想补健嘅朋友咧，其实都可以考虑咧喺屋企咧去救下呢啲穴位噶。 哦，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吓。好，今日朝头早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Terry， 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而家杨春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在东九龙多个交通黑点打击违例泊车，共发出166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及多次票控27辆违例汽车，并拖走1辆违例停泊的车辆。行动在昨日进行，针对商行泊车在限制区及巴士站违例上落客或货物，停车等候过久及非法进入黄格或行人过路处，并造成阻塞等交通违例行为。警方说将会持续打击重点交通违例事项，以确保道路畅顺及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认为尼日尔军事政变并非由俄罗斯政府或俄罗斯雇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煽动，但他们正在利用尼日尔的不稳定局势。布林肯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担心瓦格纳可能在萨克勒地区出现，瓦格纳所到之处都会见到死亡、破坏和剥削，不安全感有所上升。瓦格纳集团据报在中非共和国和马里等国家部署几千名战士，两国近年亦都加强和俄罗斯的外交和经济关系。有分析认为，面对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军事干预的可能，尼日尔军队或者会向瓦格纳寻求协助。瓦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戈任表示，欢迎尼日尔政变军人和他接触。美国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暂时驳回下级法院的裁决，恢复拜登政府对幽灵枪的限制法规。幽灵枪是指无枪支序号亦都无法被执法部门追踪的枪支。美国很多商店都有出售幽灵枪的套件，购买者取得套件之后可以自行组装成枪支。由于当局本身未有将幽灵枪套件列为武器，部件上未有序号，即使在犯罪现场发现幽灵枪都很难追踪到持有者。司法部去年推出新规定，将幽灵枪套件定义为武器，套件必须标示序号，禁止商家未经背景调查就出售幽灵枪套件，商家要登记出售的幽灵枪套件以便追踪等。但德州一个法院今年6月裁定新规定违法，认为法律对于武器的定义不包括枪支零部件。拜登政府其后上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骤雨逐渐增多，随后1-2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雨势有时颇大，下周初骤雨减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慢车，龙尾去到红桥。封路情况，大围嘅盛田街由于爆水管，来回方向介乎秦石巴士总站入口至丰石街之间嘅全线系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嘅九巴路线47X、80X 同埋85B 嘅秦石巴士总站现时系已经迁往沙田头路近住秦石村石营楼。另外，尖沙咀的摩地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红磡方向近住缅甸台的快线是需要暂时封闭。还有是尖沙咀的广东道有紧急维修，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部分行车线都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你平时饮几多水噶？食开啲咩啊？ 我平时唔饮水噶，净系饮珍珠奶茶，仲要多奶多甜。每日食晏咧，都一定会食炸鸡髀饭，仲要多汁嗰只。 咁就弊啦。 吓，唔好吓我、啊，大师系咪有问题啊？有咩解救方法啊？ 你每日应该最少要饮8杯水，食饭咧就要选择小汁、酒汁或者系饭汁淋上嘅。肉可以食，但尽量少食肥肉同埋皮啊！食少啲煎炸嘢，多啲食蔬菜，饮品尽量酒甜啊！ 咪住先，大师，我嚟咧算命睇姻缘嘅，点解你啲口吻似营养师多过风水师嘅咧？ 睇姻缘都要健康嘅身体先得噶，你唔减重消脂，就算有几好嘅姻缘啊，我怕你有爱情，但系冇命享啊！ 知道知道，咁。事业运又点啊？ 睇下你间公司有冇心啦、 啊。良心 系护心啊！职安局同劳工处合办护心计划，建造业同物管业老板签护心约章，就可以免费享用到会式健康风险评估。员工可以参加减肥班，仲支援机构员工进行正观练习，资助购买健康评估设备。积极配合护心推广活动嘅机构，仲可以升格成为护心同行机构添，获得嘉许证书或者系奖项。喺呢一啲咁有心嘅机构打工，一定有健康又有前途啦！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利。二台话你知，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嘅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喺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嘅真相，不惜放弃升职机会，留喺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你记得吗？ 讲起2007年第29届十大中文金曲，除了得奖歌曲之外，你还记不记得这首歌？由林子祥、刘德华、李克勤、古巨基、陈奕迅五大巨星主唱的第29届十大中文金曲主题曲《好好先生》，刘金仲，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逢星期二晚上9:00至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身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Vicky，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7:39，早晨嘉明， 早晨啊， 早晨嘉明， 早晨嘉明，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哇，好有精神喎、啊，今日好有动力喎、 啊，系、 yeah, 可能同依家酷热天气警告有关啊吓，大家都热啦啦啦，醒咗啊，热到醒咗，会唔会系咁样咧？ 咁就好啦，如果系咁样，大家就可以有好能量咁样翻工啦。不过咧，我哋今日讲呢个话题咧，同各位嘅打工仔都几有关系嘅，就系讲下请病假嘅状况啦。嗱、嗯哦，我哋呢一行就比较少请病假啦，即、嗯、系除非自己真系开唔到声啊，失声啊，或者真系直播室嗰张凳都坐唔到嘅时候，咁就真系冇计啦，要请病假啦。但我哋即系服务公共嘅广播呢一个系列嘅话咧、嗯，通常都会比较使命感比较重啲、 嗯， 请病假嘅原因比较少啲、嗯，或者请到病假嗰个心啊，都唔系咁喺度啊。 系、嗯、啊， 大家都系流住广播血噶嘛。 系啊，要努力翻嚟电台，翻咗嚟先，唔好理咁多。 系啦、只要讲到嘢，我都会继续翻嚟揸住支麦嘅。 只要一口气，我哋都会翻嚟。 系不过咧，出边啲公司咧，其实啲病假率都几多。尤其是咧，加上嗰时疫情咧严重咧、 嗯， 有时公司都几要求啲员工咧就话，喂，不如你病咧病假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嗱，呢、這个都系 少少咳一声已经叫人唔好翻， 系啊，弹开晒， 系啊， 又或者系另外一个比较即系新现代嘅状况咧，就系唔紧要你病，但系冇病假，你照喺屋企开会，即、 嗯、 系你照喺屋企收短信，你照可以复到 email 噶嘛。咁唔紧要，你继续开工，不过我俾你在家工作咁样。嗱喺呢一个新常态底下咧，又有一个比较得意嘅研究，系美国嘅一间雇员公司咧，佢系专门管理啲员工离职嘅日数嘅一个管理平台嚟嘅，咁佢做咗五年嘅呢个研究，就系偷睇下究竟点解啲人会请病假咧、 嗯？ 有冇啲病假嘅高峰期嘅咧？咁样样，咁佢有个 top five 嘅，我唔讲咁多啦，我净系讲 top three 啦，好嘛？ 好啊！ 全年最多人请病假嘅日子，噔噔，第三位系10月25号。 十、哦、月二十五 系啦，嗱，因为踩正就系秋冬嘅转季期间啦，咁、通常都真系会有病嘅，都会有啲伤风感冒。 呢、這个就真系病嘅， 系啦，咁再。加上因为十月份比较少公众假期、我们香港就可能会有国庆啦、 哦、心病啊 系啦即系哎呀成个月都冇放过假喎、 香港假 如果香港要做呢啲 research 咧应该是3月4月就好多人请假3、4月真的完全冇假期噶 系啊都可能会有个复活节楞住嘅长假 好问水咯总之有一段时间咧 系 完全 是过咗农历年之后嘛 假期沙漠啊， 系啊， 假期沙漠，即系呢个沙漠嗰度揾唔到假期啊，根本系。 咁同埋通常呢一啲嘅病假日子咧，出现嘅时间咧就唔系好似我哋香港一般打工仔咧，通常系年尾时候就会攞定出年嗰个红假嘅日子，然之后就度下边个星期五、边个星期一攞埋嘅话咧，就可以延长假期啦。咁样啊，呢个调查又唔系嘅，揾嚟呢啲病假高峰日咧，就系通常喺星期三啊、星期四啊，即系同周末距离比较远嘅。 即系佢哋嘅心态系咪中间歇一歇咧？ 系啊。 系啦， 应该系。 哎呀，真系冇能量喎，咁就请个病假。 同埋咧，好狡猾噶，星期三、星期四成日啲欧联咧就会星期三、星期四踢噶啦，啲重头戏码咧，特别系去到咧四强、八强咧，可能系啲好强嘅队伍硬撼，譬如曼城对巴塞隆拿咁样。 系啊系啊。 咁佢咧仲要系嗱，香港时间就凌晨2:09开波啦，即系通常。咁我估咧，如果喺翻美国时间咧， 就系翻工嘅时候开波啦。 系啦，所以佢都谂住， 有可能系， 我未必。 哦，歇一日都系预示到自己将会病， 或者第二朝好肚痛。 系啊， 第二位咧就真系有啲古怪噶啦。呢个日子咧比较不寻常。 哦， 呢个日子病嘅话咧，我作为老板都会有啲质疑，系唔系真系病噶？ 系咪圣诞节或者感恩节之后嗰一日啊？ 呢个日子系2月13号。 哦。 病啊，情有可原啊！ 嗱， 喂，如果情人， 我以为系会系2月15添。 因为第二日 系啦，第二日但系 咁要准备噶嘛。 嗱、啊，话说咁样嘅呢、這个研究， 你嗰个谂法都啱 嘅。 系嘅，系啊。 嗱，除咗大家可能情人节比较攰之外咧，二月十三号就系情人节嘅前一日啦。但呢个研究系喺美国做嘅、嗯，美国情人节会发生咩事咧？哦，体育界嘅盛事。 哦 ，Super Bowl 啊， 超级碗冇错啦，超级碗真系全国嘅盛事嚟噶嘛。呢一个嘅榄球比赛咧，或者系美式足球嘅比赛咧、嗯，对于佢哋整个国家嚟讲，除咗系电视直播之外咧，亦都系即系广告收益最高嘅日子啦。 嗰度系最贵噶嘛，嗰度卖三十秒广告系全年美国咁多媒体都唔够嗰三十秒咁贵咯。 自己嗰啲嚟嘅， 系啊， 甚至乎咧为咗呢一个超级碗嘅比赛一进行咧，去到呢一个时候咧，系全部街头小食咧都会变成一啲所谓 Buffalo Wings。嗯、即系所谓系有啲特色嘅日子嚟嘅， 水牛城鸡翼， 冇错啦， 翼翻做呢、這个 辣辣地橙橙地嘅鸡翼咧，就会真系铺天盖地咧出现晒喺美国所有嘅大街小巷嘅。咁、嗯、所以呢一个咁大型嘅城市咧，二月十三号就踩正系呢一个准备发生嘅日子啦、哦，或者系发生嘅当日。咁所以哦，咁咪抢个饼。 其实咧，体育项目咧都几影响人去翻工噶。嗱，头先讲欧联啦，嗱，将美国呢、這个research 咧摆翻落嚟香港咧、嗯，其实礼拜三咧。如果赛马日咧，啲、 啊、 人咧都系冇乜心神嘅。的士大哥咧，成日咧都早收工噶、嗯，因为佢跑马仔啊嘛。佢夜晚黑都我跑马都搵到钱啦，使乜开工？同埋条街亦都会静啲噶。即系有时你譬如礼拜三话截到的士咧，跟住啲的士大哥都会话：，诶、哎，咁咪跑马啊嘛。即系成日都会将个原因咧归咎落去。因为今日跑马多咗车，或者今日跑马少咗车，我有阵时都唔系好理解个操作究竟系点样 嘅。甚至乎以前 Luke Sir 咧，我哋夜晚出去食饭嘅时候咧、啊，如果即系除非系唞暑期间啦、嗯，如果系有马跑嘅话咧，佢话逢星期三佢都唔会去约人食饭噶。佢通常都会拣礼拜二、礼拜四嘅。点解咧？因为就有啲劲嘅师傅咧，都可能中意睇下马仔，咁、哦、所以都会交俾副手去到主管厨房嗰个经营。咁所以佢话星期三要大师级赛马有啲难度啊。咁佢哋通常要请啲劲。嘅人食饭咧，就请礼拜三啊，或者唔请礼拜三，就请礼拜二、礼拜四咯。 而呢个副手咧，多个锤炼战将啦，学有所成啦。佢又中意埋赌马仔， 系啊， 所以佢因为嗱件事应该可以停止噶嘛，你明唔明啊？嗱 ，Luke Sir 嗰个说法好啱嘅，但理论上可以停止噶嘛，除非呢个赛马嘅文化一代传一代咁样喺个饮食业嗰度代代相传，如果唔系系会停止 嘅。可能系因为厨艺咁上下练到咁劲嘅时候咧。你个人嘅心神就会中意咗马仔， 要揾翻啲细仔啊！ 呢一方面系挂钩，我哋唔知道， 唔知 就我真系唔知。如果唔系 ，suppose 你理论上会停止啊嘛，你交落下一手嗰度，咁万一下一手嗰个大柱唔知赌马，咁啲嘢咪好食翻，可以系 咁 噶嘛？ 全个礼拜都可以去咯。 但系我有理由相信，应该厨房嘅朋友都系中意。温习下赛马结果， 研究 下收音机咁 样，系啊系啊，咁、啊、样可能系啦。嗱、嗯，呢个情况咧，其实喺香港嗱都系嘉明讲得好啱，我哋自己做嗰个行业咧就好少见。 啊、 其实咧喺办公室文化咧就常常都会出现啊。咩、嗯、叫礼拜一就请命假，跟、住或者周中咧就同你放一日假、嗯、，Happy Friday 早啲收工啊咁样咧。咁不过你都要睇翻你自己公司嘅企业文化， 系啦、 啊，有啲公司咧就好中意咧。个老板其实礼拜五已经唔见人噶啦、 嗯， 即系佢已经系去咗玩啊，或者开会啊，同、啲朋友去欢聚一下咁样。咁、老板唔喺公司，其实成间公司嘅气氛都好唔同噶嘛。 真系，有啲好嘅老板咧，佢会自己消失嘅。 系， 第一可以自己玩，第二佢都知道班员工咧可以开开心心。 有阵时咧，我有啲朋友都做老板嘅，咁但系佢做老板之前，佢其实系做员工噶嘛。咁咧，佢依家譬如经营一个企业咧，咁佢就会。会觉得咧啊，其实礼拜五咧成日坐喺公司咧，啲同事咧都会特登望一望佢喺度望紧啲乜嘢啊？系啊，咁佢就有嗰、那个叫换位思考，因为旧时佢做员工咧都会坐喺个位嗰度咧望一望个老板啊，咁望紧啲乜嘢咁，所以佢而家尽量咧少啲，嗱除咗开会时间同埋真系要做嘢啦，如果唔系少啲喺公司出现，佢话咧咁样个生产力咧、有提升到，嗱、我唔知道系咪 快乐咗啊嘛， 唔系，同埋第二样嘢，你谂下啲员工成日都要用个心神听下老板讲乜啊，望下，即人系有一个八卦嘅心。同埋你会好 concern 你老板嘅心意噶嘛？ 讲真嘅，打工仔有少少奴性嘅，我真心觉得，即系咁，所以如果个老板唔喺度咧，其实佢可以肆意啲发挥啊，或者少啲心神成日及住个老板啊咁样嗰啲咯，系啊，可能都关事。 如果你话 Happy Friday 咧，员工更加不如老板唔喺度嘅，佢哋自己不如谂啊，喂，早啲收工啦，咁但系佢哋都好嘅。不如做晒啲嘢，跟住就准时收工。 尽职嘅员工 冇错啦，咁就会尽快做晒啲嘢，咁咪搞掂咯。啲嘢其实质量都很好好噶。 系不过咧，叫疫情之后咧，我又问下几位拍档，你有冇觉得咧？其实真系如果系病咧，就真系喺屋企休息啊。 系啊， 因为旧时唔同噶。我哋譬如做呢啲电台啊，或者我做个报纸咧，呢啲传统行业咧，你病都要翻嚟先。 带着纸巾翻工噶， 病都要翻嚟先代表。劲噶嘛， 系啊， 先代表坚持噶嘛， 嗰啲所谓得闲死唔得闲病就系咁嘅意思咯。 系啊， 但系睇翻头先呢个报告都有一个日子咧，我觉得系真嘅病假嚟嘅。嗱，首先数呢个龙虎榜啦，请病假嘅高峰榜啦，由第三位数到嚟第一位啦。第一位今次呢一个嘅推断咧，今年度最多人请病假嘅日子系嚟紧嘅8月24号。嗯。点解咧？呢个系真病假啦！嗱，头先有讲过，可能有啲前边后边楞住嘅日子，咁驱使到啲员工想、可能唔喺 office 一日咁样、但系嚟紧8月24号呢一个所谓嘅每年病假高峰日咧，系真系同病毒有关嘅， 同病毒有关。 就系同阿欧所讲啦，譬如话今次新冠咁样啦，都困扰咗我哋三年以上啦。咁就住过去呢五年嘅研究咧。过去呢三年嚟紧，即系第四个嘅新冠夏天咧。除咗上年2022年，因为 Omicron 嘅影响咧，系真见病啦，所以嗰个指数系好高嘅。咁但系推断翻落嚟咧，佢哋就会用一啲嘅污水检测嘅方法去睇翻美国当地啊，究竟多唔多人有新冠呢？睇翻嗰个病毒嘅指数喺啲水入边仲 check 唔 check 到咧？咁啊，发觉原来系仲喺夏天嘅时候咧系多，同一般嘅伤风感冒就唔同啦。伤风感冒啊，或者甚至乎系RSV 嗰啲病毒咧，通常都系冬天啦、或者你真系觉得啊冻。会 fit 啲嘅日子咧，就会真系出现多啲。但原来新冠咧喺夏天都系仍然持续系高嘅，咁、所以推断以落嚟咧，再加埋即系夏天又会一出一入冷气地方，又会真系见得到嘅人又比较多，甚至乎咧大家夏天出去都会去下沙滩啊，都会有啲唔会再戴口罩嘅地方啊，甚至乎即系同人嘅距离都会近咗啲，因为夏天觉得啊可以亲热啲，但系嗰件事都可以再 warm 啲咁样样。咁所以原来咧就话去到8月24号嚟，而家系星期四嚟嘅。是会多人请病假的，各位老板、留意一下先啦吓。 我哋8月24号有冇我哋神光同事有机会请病假？应该冇嘅。 睇下到时点系病假啦。嗱，不过咁样样，另一个几有趣嘅发言咧，就系究竟大家用啲咩方式去请病假嘅咧、快讲啦！原来咧，睇翻咁多位嘅员工啦吓，即系喺呢个研究入边咧，54%嘅朋友咧系用短信形式请病假嘅、即系可能 send 个短信俾老板，或者 send 个短信俾你嘅 direct report， 咁就话、今日请唔到，翻唔到工，我请个病假啦，咁样样，或者整个 emoji， 整个 sticker 咁样样，咁就完成咗件事啦。 含住嗰个探热针个病嗰个， 或者戴住个口罩啊，好辛苦嗰个样啊，咁嗱，33%嘅员工咧系会打电话请病假嘅，12%嘅朋友咧系会用电邮嘅形式 send 个 email 俾你嘅老板，就同佢讲请个病假。但是有2%嘅员工是冇通知嘅、 哎呀，神秘事件啊！ 你就消失咗啦。 嗰2%咧，可能真系病到咧， 系啊， 懵咗啊， 攞住个电话都唔得啊， 懵咗啊！有冇？究竟你会唔会系呢2%啊？ 好严重啊！咁样， 咁千祈唔好咁样听神光咧，我哋注入满满嘅正能量之余咧，仲要大家身体健康，开心开心。 This one is for the boys with your greased up and heavy metal toys. So beefed up you can't get through the door. It's your time to break through. Batman to the rescue. Bobby, your time is up. You will not take our voice. See, I'm the groove catcher, hottest thing. Six pack and tight G string. No, I'm not gay, bro, but I've been on that lay low. Strip clubs and dollar bills, Wall Street and dirty deals. Pop stars. Pills, cars with dirty wheels. 'Cause that's the man. Sexy and freaky, can't deny has crossed the borderline. See, I'm the groove catcher, hottest thing. Six pack and tight G-string. No, I'm not gay, bro, but I've been on that lay low. Strip clubs and dollar bills. Wall Street and dirty deals. Pop stars, exotic pills. Cars with dirty wheels. Cause that's the man. 度身订做嘅呢一首新作品叫做《Man I Am》，佢系 Sam Smith。 晨光第一线 ，Vicky。 嗱，要有身体嘅健康咧，就会做唔同嘅运动啊！我又想问一下大家啦，你哋中唔中意跑步噶？ 一时时， 一时时。 嘉明有阵时会打卡嘅，喺佢屋企附近嘅公园咧，今日跑咗三 K 已经好叻啦，咁样烈日当空咁啊！小白跑都 好辛苦， 系啊，小白跑多啲啊，小白应该都有阵时都跑到八 K 七 K 你嗰、那个叫做咩海霸嗰个位啊？ 系啊系啊，海霸本身两 K 嘅， 系咯。 咁所以如果我跑一转，如果真系跑埋嚟海霸，其实都十 K 嘅会 系啊 系啊。但系其实我真系麻麻地跑步。我为咗 keep 体能嘅啫，其实 为跑而跑， 因为跑步咧，我觉得一路跑望住个石屎地好闷啊，啲、风景又唔喐，你知嗰啲即系海啊，啲风景唔喐嘅，咁你附近又冇咩睇，一路跑啊跑，一路氹自己啊，氹下氹下又氹唔到， 啱啊， 跟住又起翻转头嘅。 刘德华都系咁样讲，风景不转，心境转， 系啊 系啊，你唯有自己的心境转一转，个风景就转噶啦。 咁自己自转呢？ 自转有啊，系啊，系啊， 咁应该系阿 O 跑得最多 喎， 系反而系我， 系咯、 啊，但我依家真系太热啦，搞唔掂啊，我谂咧自己要买对新嘅跑鞋先去鼓励自己，我讲真噶、你跑买咗对贵少少嘅鞋，咪自己会逼自己跑咯，咁、啊真系完全冇动力啊，小白讲得啱嘅，系有少少闷嘅，我。曾經咧試過想聽一啲勁啲節拍嘅歌去幫助啦、其實都冇乜用。 係啊，嗰啲咩 power song 嗰啲咧，就算你 power song 俾你響一陣，100米好未啊？咁你響完之後100米，你個人又係冇力嘅喎。 係啊， 因為嗰100米係谷你嘅時候，但係反而谷多咗啊嘛。 係啊， 你個人更加容易沮喪。 係啊， 所以唔好亂咁用。 同埋有陣時我8點嘅時候咧，即係譬如我聽阿子晴啊，即係甜淡情懷啊，類似嗰啲咧。有阵时咧， 太舒服啦，系嘛？ 系啊， 系想吹海风， 反版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你都一二咁样跑啦，平时正常嘅节奏唔好太快咁样，系佢。咁你就觉得一系咧，你就觉得自己跑得好快；一系咧，你就跟翻 动作咁样。 佢觉得。即系。 散步啦，咁就变咗 系咪？ 系啊， 嗰啲嗰只歌好似 嘅 啫。 嗱，咁除咗跑步之外，咁游水你哋又中唔中意嘅咧？ 游水好啲， 哦，系 系啊，始终夏天运动啊嘛，感觉上 哦系游水咧，我呢排都游多咗海滩， 有沙滩啊， 系有个沙滩。咁有阵时即系水质好嘅时候咧，真系可以同啲鱼玩追逐噶，相当之快乐喎！呢个游戏唔错唔错。 你中唔中意游水啊 ，Vicky？ 我中意游水啊，我中意游水多过跑步嘅，因为我觉得咧可以喐嗰个全身体能好似多啲啊。 系， 因为我每一次游完水，我游蛙式嘅，我就好似就真系会好肚饿啦，然之后好攰，有啲手臂。但系跑完步咧，我反而系唔会肚饿噶。 佢话我游蛙式嘅，好似讲到咧，我四式都识噶。 系啊， 不过我游蛙式， 我今日游蝶式。 系啊，嗱，我做个非正式统计先。在座咁多位，除咗蛙式之外，仲识啲咩嘅泳式啊？ 自由式， 哇咁犀利嘅你哋， 我背泳 OK 啊， 哇好叻啊你， 但我唔识蝶式，我次次成消失蝶式都系沉噶。 蝶式咧系我哋旧时细个，即系我同小学读男校啦咁样，咁咧你有冇觉得由蝶嗰啲男仔咧系劲啲？ 因为佢两边。 膊头嗰个位个肩胛位系好劲， 同埋个感觉咧快过由自由，感觉啫。嗱，但系真系嘅数据咧，理论上应该系自由式系最快嘅， 因为佢嗰个水花嗰拍嗰下咧， 两只手一齐发落嚟， 系好有型嘅，真 系 好有型。 系啊，系啊。但系你有冇想过学啊？蝶式 我有想过学噶， 但系我学唔识啊，我唔识， 我连自由式我都唔知点解学唔识。跟住譬如只脚踢啦，踢咗只脚 就沉啦， 唔喐噶嘛。 唔系，其实 嗰下弊啊，踢就踢。咗啦，你继续喐，唔喐喎。 哎呀， 几激气啊！ 同埋咧，自由式个画手咧，一开始啲细路仔都难啲学，因为你玩完手之后，你要转手噶嘛，即系你要打侧个身咁样啦。咁你打侧个身点样平衡翻嗰啲，又系好有技巧咯。 转腰噶 系啊，所以画式系理论上容易啲嘅咁样。 系咁， 做咩同我哋一齐游水啊？搞船 P 啊，你系嘛？ 好啊， 好啊。之后嗱， 之后几时啊？夏天就嚟完 咯， 十一月，十一月系嘛？ 八月前， 圣诞节先搞咧。 好特別去睇煙花船啲人， 可能錯物語咧。咁咧，我要講嘢啦。就係咧，其實點解我會問大家會中唔中意跑步同埋游水呢？原來咧，最近上個星期有一個美國嘅77歲嘅伯伯，佢叫阿 Mike， 佢成功咧以呢一個水中漫步嘅形式，係用10日。去游走咗36.7公里， 哇， 好犀利啦！佢系真系日日夜夜嘅喎，咁点解佢做得到呢？其实佢都有嘢拎住个水泡嘅，就放咗啲嘢食啊，放咗啲物资咁样嘅，就行咗10日，就走咗呢个36.7公里。咁其实水上呢个跑步咧系好好嘅，大家真系如果可以试下嘅话咧，不妨上网了解多啲，系比我哋跑步咧系更加好嘅水中跑步，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啦。早晨，早晨啊！8:11啦，星期三嘅早上啊，吓酷热天气警告咧已经现正生效紧啊！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啊！ 喂，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市况啦。咁啊，琴日咧港股都真系争啲啊吓。咁啊，记得同你琴日朝咧，喺晨光第一线呢个平台咧，已经讲过话，系真系争少少啦咁样。咁啊，点解咧？咁啊，内房咧，琴日就更加系挨沽啦。咁啊，碧桂园咧跌14%啫。咁啊，碧服啦跌9.7%啫，亦都系当中咧表现最差嘅蓝筹股啦。咁啊，见到咧，琴晚黑咧，恒指夜期都一度失守19,000点嘅关口。原来两三日之间就已经蒸发咗咁多指数啦咩？已经有机会落翻19,000点楼下咩？究竟发生咗啲咩事先？咁啊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 嗯，好啊。咁其实睇翻嗰个系指数方面啦，基本上就我哋都讲咗好几个礼拜下。咁啊，虽然咧曾经有一度系突破嘅，咁但系就始终佢都冇突破到个 range 个顶嘛。咁所以你基本上咧个恒指，你睇个图咧，其实都系继续维持翻咧，就系今年第二季开始咧行个波幅啊，大概都系即系低位就18,000点啦，上边嘅话咧就讲紧系20,500点咁水平啦。咁所以变咗你即使就系嗰个系有政治局会议而系令到嗰个系指数方面咧上个礼拜曾经度突破咧，但系都系无以为继，因为破唔到个 range 嘛。咁同埋再加埋成交方面咧都系缩减翻啦，即系成交增加都系得一两日嘅货底之后咧，就已经系即系冇乜特别太大嘅跟进嘅买盘啦。咁所以形成咗个动力方面咧就系减退啦。咁不明朗因素方面咧，其实都仍然都系有嘅，即系虽然咧就系话嗰个政治局会议之后咧，大家都会憧憬国家出一啲政策嚟推动经济啦。咁系有嘅，有出嘅。 但係都係一啲比較係即係長線啲嘅、溫和啲嘅，就唔係話我哋想象中嗰啲大水漫灌式嗰啲啦。咁啊，加埋琴日就係嗰個出入口數字真係比較預期差喎。睇翻無論進口同埋依個係出口啦，尤其是進口上面嘅話咧，都跌10%嘅話咧，咁其實都係反映翻內部需求咧，都係比較疲弱嘅。 嗯，真係爭少少啊！不過咧，見到又真係北水咧，都係積極部署嘅、可能咧都繼續有一個憧憬啦。雖然組合拳咧就未出拳字，但係估計咧有機會都即係大力出一拳啦。咁所以見到咧，琴日北水都趁機入市啦。咁啊，入咗73.3亿嘅，咁资金流入咧三大 ETF 啦，包括盈富基金啦，22.2亿元嘅净流入啦，国指 ETF 啦，同埋咧恒科指嘅 ETF 咧都有5.4亿嘅，咁好似大家都觉得又未至于咁悲观啫，咁不过啊，隔晚美股咧其实有个新消息嘅，其实目的就降低咗10间中小型金融机构一啲评级啦，咁有冇机会即系喺美国嗰度即系啲金融评级，因为之前上年嘅时间美国都有啲金融机构都真系麻麻地啊，又要其他嘅金融机构去出手救啊，咁所以见到隔晚美股嘅 ADR 特别系即系嗰几只香港挂牌嘅金融类股份咧，都真系争啲要跌翻落去。Kenny 你点睇噶呢一件事？ 当大家都会观望呢个事件会唔会再发酵一啲美国嘅金融机构方面咧出现翻旧年一啲小型危机嘅问题啦。其实上一次咧就都系真系快去平息咗嘅，即系可能存一啲银行有问题嘅话咧，今日就突然间已经有个人发出嚟就会收购啦，咁跟住就政府话就已经 OK 啦，咁样就已经平息咗嘅。咁但系究竟嗰个问题系咪即系完全解决咗咧？咁其实当时都会有啲投资者会系比较审慎啲态度嘅。咁加埋而家就嗰个系美国嘅息口就去到呢咁高嘅水平嘅时间嘅话咧，我觉得唔多唔少都系要睇一睇咧，究竟会唔会再有一个问题出现？因为尤其是咧而家开始好多美国中小企嘅话咧，佢哋去做贷款或者做 refinance 嗰时咧，都睇到个开支系增加咗好多。咁甚至乎有一啲即系经营嘅人士嘅话咧，可能佢哋都會覺得嗰個資金成本太貴之下咧，嗰個生意變得咧就利潤係減少或者無利可圖嘅，同埋資產質素都有機會轉差嘅情況出現。咁所以變咗究竟美國嘅金融系統係咪話真係完全冇問題咧？咁其實我覺得都要觀察要睇咯。所以呢件事暫時咧就唔係話好大嘅發酵，但係我覺得啲美國嘅中小銀行方面有個問題咧都要繼續觀察。 真係要密切留意住啊！如果咧即係美國嗰邊咧又有呢啲少少叫做金融危機，而呢邊相中國嗰邊你都會睇到啊，頭先講嗰啲數據出嚟咧唔太靠譜嘅話咧，咁都真係個環球金融市場有機會個氣氛都被拖低落去啦。 係啊，尤其是美國啊，即係大家知道啊，美國係全世界最大嘅金融體系啦。咁啊，通常美國方面咧有啲咩雙風感冒嘅話咧，咁其實對於港股嚟講嘅話咧，或者對亞太區股市咧，可能都要好大件事都唔出奇噶嘛。咁加埋就係頭先你提到啦，就啲內地我哋嘅自己經濟數字，尤其是出口方面咧，跌成14%，咁都睇到就係其實嗰、外部需求方面，內部需求已經係疲弱噶啦。咁啊係出口啊或者外部需求方面咧，又係唔靠譜嘅時間嘅話，大家對於內地嘅經濟嘅前景咧，就會變得更加審慎。 咁轉個角度，今日禮拜都係業績高峰期啦，咁樣咁啊，即將出業績有阿里巴巴咁啊，但係業績之前咧，咁啊呢個日本嘅SoftBank 咧就公布啊，截至六月底為止咧，咁啊佢哋都已經將咧阿里嘅持股咧完全變現嘅咯，咁樣咁啊走曬嘅原因何在咧？而調翻轉就係、走曬就反而如果投資者或者喺金融分析嘅角度去睇，其實一次過去無全清，咁可能即係阿里個自主可能仲好啲咧，唔使成日有背后就系话，我又沽你啦，大股东又沽你，因为其实同一样，譬如腾讯方面都系偶尔南非人都话啊，我又出下货先，咁都几影响个股价噶嘛。Kenny 啊，关于呢一啲嘅情况咧，散户股民又应该点去分析，点去睇咧？ 其实当然系有一啲困扰，但系 不過呢我覺得就反而呢呢啲係大股東出貨嘅情況方面呢就已經係消化咗好多嘅，尤其是SoftBank 方面係自己本身呢有資金嘅需求，就唔係話特別嗰個阿里嘅前景係轉得好差。咁同埋阿里方面呢其實已經係調到呢啲位呢，咁基本上嗰個係估值上面有講，而家預計 PE 都係講14倍幾㗎嘛。咁如果以返佢哋而家嗰個係業務啊或者盈利上面有講嘅話呢，都係好匹配㗎啦。但係即係當然我哋成日都喺節目反覆強調，就話你唔好 expect 阿里或者騰訊好似以前嗰啲咁高增長啊，有咁高嘅估值啦，但係十幾倍 PE 我覺得係好合理喎。咁所以變咗股價方面，你見佢都唔係特別太大嘅問題㗎。咁係悶就悶啲㗎啦。其實即係阿里可能呢就變咗唔係好似以前哇，我哋大家玩啲平台經濟股啊、新經濟股覺得好刺激啊，或者係嗰、那個增幅係好顯著，就冇啲歌地唱咯。可能你而家見佢都係踩一個窄幅嘅 range。咁我谂85蚊或者楼下就唔怕买嘅，咁但系咧就难短期冲破100蚊嘅，咁所以变咗我谂90几蚊啊，接近100蚊嘅话咧，就可能考虑获利噶啦。 明白啦。咁啊 ，Kenny 嗱又可以讲多少少啦。咁啊，马云咧即系早排都喺呢个杭州嗰度咧 start up 一间初创啦，咁样咁啊，关于啲解决中国嘅一啲关于粮食嘅危机，能够做到咧国内嘅粮食自给自足，因为学成归来啦，咁啊贡献翻国家啦，咁啊嚟紧会唔会都觉得啊，成件事都喺个守规合法嘅方向嗰度行紧咧？咁样 嗱，我觉得呢个会啊，呢个你留意翻一样嘢就系话咧，其实开嗱，当然即系民企，尤其是呢个阿里巴巴或者马云方面啦，嗰、那个系情况就应该系即系清晰化咗、稳定化咗好多噶啦。但系咧就未来要做嘅嘢嘅话咧，可能就真系好似头先咁啦，就系要做一啲为国家方面长远发展提供一啲贡献嘅业务啦，包括粮食啦，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而家全球嗰个系气候变化嘛。咁其實最終咧，慢慢都會影響到一啲農產品嘅收成啊，甚至無一啲係即係食物上面嗰啲係增長啊，咁會衍生一個糧食危機，係真係唔出奇嘅。所以而家其實好多政府方面咧，各個政府方面咧，都會花好多R&D 啊錢啊落去咧，就係研究一啲係糧食相關嘅嘢嘅，包括人造肉啊、植物肉啊等等呢啲。咁所以我諗就譬如呢啲平台經濟，阿里巴巴、騰訊呢啲，過往咧其實賺咗咁多錢嘅話咧，咁我覺得應該可能國家都希望佢哋貢獻翻啲資源出嚟咧，發展啲可持續性嘅嘢，包括頭先講糧食嘅問題啦，同埋芯片啦、AI 啊、高端科技啊呢啲，咁可能都會係咧佢哋未來發展方向，就未必淨係會 focus 喺啲互聯網服務裏邊啊。 咁啊，散股民又可以多做功課啦。關於呢方面，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正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都冇嘅， 系啦，咁主持人都冇嘅，系下个礼拜再同 Kenny 再倾偈，多谢你，拜拜。 忘情欢呼，摇群握远离。祈求天天粉金同味，浮沉高低都总有道理，永不厌时期。年年青春放松不皱眉，忘形高歌不管场地，仍然念记着一早约定你，永不应放弃。狂怒的新歌，活分对或错，同炒出低歌。再别要蹉跎，危机已过，路每次多，开心更多。狂怒的新歌，暴风已掠过，付出的真心，哪惧怕消磨。如今你醉，在意什么？想我么？放松不皱眉，无形高歌不管场地，仍然念记着一早约定你，永不应放弃。狂怒的新歌，活分对或错，同走出低歌，再别要蹉跎。危 危机已过，路会渐多，开心更多。狂怒的新歌，暴风已掠过，付出的真心，那惧怕消磨。如今你醉，在意什么？想我么？但一切难以预期，爱哪管距离，经历过危难亦没舍弃，未会怕风霜同悲。新的歌曲勾起你的好奇，掀起了忆记，送上了期望你未来，困恼与烦闷也绝细微。分对或错，同走出低谷，再别要蹉跎。危机已过，路会渐多，开心更多。狂怒的新歌，乐观更易过。梦想的缤纷，我伴你张罗。重新振作，愿意付出，开花结果。 温拿乐队新的作品《狂掠的新歌》。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嚟啦！今日嘅优惠咧，可以讲咗第一个先咁啊。第一个咧就系咧高铁往返咧西九龙站咧同埋福田站咧就同日可以改票三次，改飞三次。咁、你可能骤耳听啦，话喂阿 O 呢个系优惠咩？咁样绝对系优惠嚟噶。高铁港铁化咧，其实系大家最乐见啊。咩叫高铁港铁化咧？就系、是、你搭紧高铁咧，好似你平时咧搭紧港铁咁， 咁、方便。 系啦，即系你由乐富站去钻石山站。就是咁简单咯，即系你唔需要限时限刻噶嘛， 咁先就可以令到咧，即系嗰个叫一小时生活圈咧，更加落地。 因为咧，你如果高铁咧仲系某，即系当然你话喂搭高铁去厦门咁样去福建咁样，咁你梗系要限时限刻啦，因为嗰张飞比较长途啲。但系如果你真系西九龙去福田站，其实讲紧二十分钟到嘅车程，二十分钟系咩概念咧？你沙中线由头搭到尾都一定超过二十分钟，你唔会突然间正点11:30，我一定要赶住去搭嗰架沙中线嗰车啦，咁样咁呢一件事系慢慢高铁方面都想配合翻即系民众啦，即系或者市民啦，去帮得到手嘅，所以同日俾你改飞三次咧，即系改嗰张高铁飞三次咧，就令到你可以将啲时间超级灵活咁样运用咯，即系譬如你要翻大陆嘅，但系你 miss 咗班车，咁你旧时要跑去嗰度要过关要剩咁样，咁你而家唔使跑啦，咁你迟15分钟一架车或者迟半个钟，你喺个高铁嘅西九龙站嗰度食个点心先咯。 系啊，换一换张飞，你就可以灵活调配自己嘅时间、时间过咗就冇嘅，追唔翻，但系佢帮你手。 系啊，呢个真系几好嘅。咁啊，有机会再同大家跟进下，或者 update 下啦，或者喺礼拜六个节目先同大家多讲少少。咁啊，转个角度，琴日就话呢个美食博览咧嗰个记招咧就开咗啦。咁啊，下个礼拜四就开锣啦。咁之前都有讲话1蚊有啲优惠啊、剩啊咁样啦。咁啊，最多嘅优惠咧。都真系喺月饼嗰度，其实真系今次有咩真系要咁早？即系依家讲紧咩啊？8月9号就已经排定月饼， 佢哋已经差唔多 订定噶啦。而家上网买嗰啲月饼，因为我都有过时过节咧，会订月饼俾屋企人咁样啦。真系要订定噶啦，如果唔系冇咗个优嗰、那个早料优惠价咧，好贵。 咁你早料优惠，我而家帮大家睇过啦。其实都系8折啫嘛，即系。 得一蚊， 可能买好多咧，有啲朋友 系啊，可能系嘅，因为我而家就 就咁睇啦，咁即係唔同嘅公司，咁就唔特别去讲啦，平均就大概400蚊一盒啦，咁、你400蚊八折就即係平咗300多蚊一盒囉，咁样 320 到啦，咁即係暂时我又唔觉得即係特别吸引喎、即係此刻嚟讲，即係如果七折会好啲啦。 我諗好多朋友呢，如果譬如就係做生意嘅，咁如果佢係鍾意送礼嘅时候呢，因为买俾人其实已经唔係话你食唔食嘅问题啦，係送俾你，即係同你个联谊嘅关系，咁嗰啲叫做经济上咪可以悭返唔少囉。 係呀係呀，咁有呢个鲍鱼同埋海味公司呢就推出呢个几得意呀，咁玩游戏赢即食鲍鱼嘅活动，系、啦，喺呢个咧美食展嘅首日咧，头九位入场嘅人士，即系你要排队啦，跟住你要冲过去鲍鱼铺嗰度啦。 系咪又要之前玩过嗰啲筷子夹乜乜筷子夹乜乜？ 我听讲今年有一个叫包情寻， 系啊， 但系鲍鱼个包， 系啊，即系唔知系咪猜情寻个 friend 啦。咁但系咧，我头先讲呢个咧就唔系包情寻，诶系系呢个就系包情寻， 系咪啊？ 系、啊，就系喺嗰个波波池入边咧，就寻找一个。一个字样，咁你寻找到嗰个字样咧，佢就可以话俾啲免费嘅即食鲍鱼你食下。 哦，居民佢系用分组形式去玩嘅，咁赢咗嗰组咧可以最多有500罐即食鲍鱼咁样咯。 其实呢啲游戏咧，我觉得几好睇嘅， 系好睇，我都觉得好睇。 你觉得 想试？ 你觉得似咩？似咩？似掌门人咯。 系啊， 掌门人，旧时你赢咗。诶、哎，送你2000碟花之恋寿司咁样， 系 嘛？或者乜乜床褥咁样，送个枕头俾你咁样。 8月17号正式开播啦噃。 系啊，咁大家有时间去睇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上午八点半，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政府即日起加强邮轮靠岸期间嘅交通安排，包括向抵达启德邮轮码头载客嘅每架的士派发50蚊石油气现金券，亦都会增设免费巴士路线，喺早上及下昼指定时段免费来往邮轮码头及启德港铁站。当局亦都会增设3条免费穿梭巴士路线，接驳邮轮码头及热门旅游地点，包括尖沙咀天星码头、西九龙文化区、金钟港铁站、花园道缆车总站及旺角演布房街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稍后会视察启德邮轮码头，了解交通改善措施。旅游事务专员沈凤君亦都会随行。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日公布，今年有39,900多人申请大学联招，16,140多人在这轮申请获取6资格，大约占申请人数40%。另外有3,692人获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而申请文凭试成绩复核的申请人可以在下星期四登入联招系统，要求以复核的成绩重新考虑入学申请。尼日尔政变领袖以安全为由拒绝由西非经济共同体、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组成的代表团访问首都尼亚美。尼日尔政变领袖解释，在西共体对尼日尔实施制裁之后，当前民众愤怒和反抗的情况下，难以在平静和安全的条件下接待代表团。在代表团被拒入进入尼日尔之后，身兼西共体主席的尼日利亚总统提鲁布下令透过中央银行对涉及政变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西共体成员国领导人听日举行会议，讨论尼日尔政变领袖拒绝恢复总统巴祖姆职权的问题，预期将讨论可能对尼日尔进行军事干预的方案。越南北部近日持续降雨，引发洪水和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1人死亡、5人受伤。越南国家预防自然灾害指导委员会话，从本月2号开始的降雨，在莱州、安沛、山罗、老街和河江等地引发洪水和山泥倾泻，造成人员伤亡，300多间房屋损毁。另外，孟加拉东南部班多尔班 和科克斯巴扎尔地区，星期一亦都因为降雨引发多宗山泥倾泻，至今造成至少六人死亡，两人受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骤雨逐渐增多，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初骤雨减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N 先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运头塘村。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东隧过海龙尾去到尤丽村；狮隧往九龙方向现时龙尾去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往九龙隧道入口范围是比较车多的。睇翻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北街；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往观塘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近住沥源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往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都是较为车多噶。而屯門龍夫路往龍門路迴旋處，而屯門龍夫路往龍門路近住迴旋處是車多，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龍翔道天馬苑去觀塘。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Health 发现有云失踪，联络中找不到，无办法指控。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波盛、奔神、骚动音乐， 浪漫情歌，摇滚节拍，动人金曲，乡土民谣，首首经典外语金曲，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由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剑明主持的《恬淡情怀》。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37啊，早晨 Vicky， 今日有啲乜嘢要做噶？ 今日如果大家可以嘅话咧，就去增添一盆植物，去种植一盆新嘅植物。 哦、种嘢嚟讲咧，我问咗家长嘅家明先啦、啊、今次咁日咧，做家长有冇啲咧，仲话啊有粒蚕豆或者佢粒。 红豆， 系啊，跟绿豆，跟住咧就啲棉花咁样，跟住咧就将嗰啲叫做活性乳酸菌嘅饮品个樽个樽， 系 隔篱种嘢咁样 有 冇啊？ 盆栽樽嗰啲，而家啲幼稚园咧兴有一人一花呢一个活动，系年度活动嚟嘅， 系点噶？ 好多都会系喺经过学校去派发啦，咁就每个小朋友一个嘅种植包，咁入边会有你需要嘅种子啦，甚至乎咧会系一盆幼苗咁样派咗俾你噶啦，咁你翻去就。帮佢系照顾下佢啦，咁样样，每日淋啲花，每日淋下水，每日同佢唱下歌、倾下偈咁样样。咁但系咧，都同过呢一啲嘅专家倾过嘅。其实讲真，全港咁多个幼稚园嘅学生咧。大部分咧都系养唔得活嗰棵花嘅，咁、但系呢一个过程咧就系俾佢一个少少同生死有关嘅一个嘅学科。 点估到？ 你真系估计唔到噶，即系从原来你种死咗棵植物都有嘢学噶。 你以为种嘢就种嘢啦，教你就系种花得花，种果得果啦。 原 来咧要你体会领略生死哦。 系咯，真系冇谂过。 所以咧，就算知道自己种嘢能力唔系高，都唔紧要。 系， 从中都系有啲学问嘅。 哇，植物 killer， 我被誉为啊，植物 killer。不过咧，依家好啲嘅，有嗰啲叫永生花啦，同埋少少盆景类咁样。我都见有啲朋友可能买完之后咧，就摆 office 有少少绿色植物，咁你望到个人好似舒心一啲啦，咁样咁都啱数嘅。咁你屋企实有得种嘢天台？ 系啊，我就正想讲话咧，前排咪好热嘅，酷热天气警告啦。我衰，我唔系经常淋花嘅人啊，我就贪佢有阵时有几阵雨咁样，应该 OK 嘅。点知我屋企盆吉死咗啊！咁我咧就谂住 都 OK 啦，你由二月玩到依家咁 又系啊！但系咧，因为我咪之前有分享过咧，就系有一啲嗰个凤蝶啊，喺我屋企个棵吉嗰度咧，就系生咗啲蛋，佢可以孵化成蝴蝶啊嘛。我之前有分享过，咁但系而家棵吉死咗咧，我一定要买翻盆吉喺度。点解咧？因为佢嗰啲如果要翻嚟，又系去生卵产卵嘅话咧，其实佢系会翻翻自己喺边度出世嘅地方。我好惊佢翻唔到嚟，所以我今日要买翻盆吉放翻喺屋。 个人有爱心到呢个程度咩？ 我要照顾你一世，蝴蝶你翻嚟啦，你翻嚟你出生嘅医院啦。 因为真系见证过佢出世咧，你会 好有趣 个过 程， 系啊， 都同每一年都会有啲嘅燕子咧，会都会筑巢噶嘛。咁有时都会见得到啊，佢又翻翻嚟呢附近， 燕子系好噶， 系咪？风水嘢嚟嘅，好似 燕子 系 好嘅，好似啊燕子， 蝴蝶都好嘅， 都好啦，系啊， 最紧要开心。 大家即系种下啲绿色植物都系好嘅，咁啊，即系正所谓咧，种善因得善果啊！正所谓你读几多书啊，成绩就会点样反映出嚟啦。 系，讲开读书咧，今日又系一个大日子，因为今日 Jupiter 放榜啦。各位嘅 DSE 考生啊，各位嘅应届文凭试嘅学生们都犀利噃！你知唔知道原来今年咧喺大概系超过15000人咧系获派八大啦，又或者系都会大学嘅学士学位，基本上占晒成个 Jupiter 咧系近四成嘅考生，系历届最高嘅数字嚟噶。 咁几好喎！嗱，记得咧之前喺晨光第一线咧同大家跟进过咧，今年就动画电影系咧就最多人读，或者咧有一个手机游戏设计咧，亦都系最多人读嘅，即系平均咧接近咧68个人争一个位嘅， 哇！ 系啊，因为佢嗰个学科本身系少位啲啦，咁但系好明显，我估依家啲后生仔都有个新嘅面向咧，就同过往啊，譬如一定系从商嘅，我要读环球金融，或者即系好似啲状元咁样啊，我哋要读医科，贡献社会，其实咧都可能咧想设计啲手机游戏咧，都造福人群，系啊， 都系噶，始终喺呢一个新嘅网络世界当中咧，好多新嘅职位，我哋都系未必喺大学已经即时有一啲好 update 嘅学科可以即刻学得到。 是啊 ，其实之前咧，我都记得喺6点至6点半咧，中间咧有一段时间就系讲过一个调查，就系而家嘅年轻人究竟最想做咩职业咧？你哋估下第一位系乜嘢？系KOL 哦， 系啊，咁呢啲我都觉得系同电子科技嘅有关啦，拍片啊、剪片呢啲呢一类啦，系啊， 大学有得读噶，有啲大学有新媒体啊， 系啊，咁大家都可以揾翻自己嘅兴趣啦，拣翻自己中意读嘅嘢啦，同埋最紧要就系咧，都系嗰句啦，读得开心啲，无论乜嘢科都得嘅。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啊，蔡 Sir。 早晨。 再次揾阿 Roy 同我哋咧讲下小朋友一啲喺成长过程啦、发展嘅时候有啲咩好紧要嘅东西，我哋系要密切留意嘅。嗱，上一集咧有轻轻同我哋讲过，原来打千秋咧系好好嘅一种工具嚟嘅。咁当然咧，我哋拆解佢嘅前庭感觉啦，比较探索嘅感官啦。咁但其实上次你话原来打千秋都同情绪可以有关系嘅，可以帮到小朋友冷静落嚟噶。 咁咧，千秋系其中一个嘅工具啦，系提供我哋前庭感觉嘅输入啦。 系 咁，即系我哋上次讲过嘅平衡感觉，或者家长会容易明白啲。而呢种感觉咧，其实咧喺我哋个输入咗我哋身体里边咧，有唔同嘅反应。当然第一个反应我哋点样坐好啦，咁样。咁但系关于情绪事嘅话咧，有少少分享嘅。咁就系咧，其实咧，我哋话安抚情绪啦，咁打千秋系的而且确有帮助。不过咧，我反而想分享咧，出边游乐场咧系少咗好多千秋玩啊。系咪？咁咧亦都有好多家长嚟揾我哋嘅时候咧，都会讲到一个嘅情绪上面嘅反应，就系咧小朋友好惊玩千秋，系、一坐上嘅时候咧就会好紧张、好惊。咁我都会谂咧，其实啊，譬如我上一集讲到咧千秋咁重要嘅时候，其实家长可能咧就会咧去好紧张啦，要俾小朋友玩千秋，但系小朋友又好惊，点算咧咁样？咁其实咧，但系千秋系其中一个方法啦。咁但系我哋会谂翻小朋友个情绪上面都好重要。咁咧就系因为离地嗰种感觉咧系太新奇啊！咁我哋好多时候咧，对于新奇嘅接触咧，我哋第一个反应咧，都会处于一个防卫嘅机制啦，我哋都会去紧张啲。咁所以啲小朋友都会好惊嘅。咁所以咧，有时候咧会觉得咧，家长咧可以咧试下喺屋企，两个大人咧拎住张被，跟然之后小朋友瞓喺入边，好似张吊床咁样，去慢慢随住个高度嘅调节咧，去令到小朋友去感受先。 系 啦。咁至于头先讲到啦，其实情绪舒缓，咁咧我哋咧去睇咧，其实因为千秋咧，好多时候咧，家长有另一个嘅一啲嘅谂法。个谂法就系咧，家长就会谂系咪即系打千秋越快啊，打得越高啊，就代表越叻咧咁样。咁亦都系未必嘅，即系呢个未必系嘅意思系咧，嗰个叻系点样定义啦？咁、我会去谂咧，我哋即系头先同小朋友玩千秋咧，我哋未必话我哋想训练到佢哋咧，话要快要揈到好高啦，好快。因为呢个我哋要谂翻啊，其实小朋友我哋要打好个基础能力噶嘛，咁样。咁呢个咧就系咧要睇翻咧小朋友个情绪上面嗰、那个回应翻嗰个情绪方面咧，就系、咧，我哋有时候玩千秋咧，如果我真系想作一种情绪舒缓嘅话咧，我哋打千秋嗰个嘅节奏咧，就好似咧我哋咧学乐器咪有个拍子机咁样，踢踏踢踏嘅， 系 嗱嗰种咧好缓慢嘅踢踏踢踏，嗰种嘅节奏感觉系由千秋嗰种嚟，而千秋嗰种提供嘅节奏感觉咧。其实咧就好似小朋友佢未出世喺妈妈肚入边听住嗰个心跳，嗰、种嘅节奏感觉。咁所以我哋话透过千秋点样可以希望啦，帮到小朋友缓和情绪咧，我哋可以咧尝试咧玩千秋嘅时候咧，有时候咧都用呢种嘅节奏嘅感觉啦，提供翻呢种节奏感觉，令到小朋友嗰个情绪可以舒缓咯。 系 头先第二个極端嘅例子，打到好高好快，好叻咁樣咁，但亦都要記住咧，家長要留意咧，我哋話玩千秋咧，如果我哋係嗰個速度感覺太多變化咧，呢種咧亦都有一種情緒嘅反應，就係、可能佢都會好緊張。 係。 咁如果我哋譬如有時候咧，我哋留意到小朋友咧，日常生活其實佢可能處於一個好緊張嘅水平。咁我哋就會咧建議家長咧，如果玩千秋嘅話咧，就要留意嗰個速度啦嘅變化啦咁樣。咁所以呢個咧都係另一個咧，其實透過千秋點樣可以喺情緒方面咧有嗰種互動喺度咯。咁當然頭先我講過啦，如果千秋揈得咁快，我諗有一類別嘅小朋友咧，我會建議咧就係咧，如果平時咧家長覺得小朋友咧，佢可能個我哋叫覺醒度，覺醒度咧即係我哋個能量啦，或者用簡單去理解我哋能量。每日嘅能量，我哋起身嘅时候咧，可能会比较低啲，我哋嘅反应会慢啲。咁但系有时候咧，小朋友可能唔够瞓咧，日常生活咧都长期处于呢个水平。咁有时候咧，我哋都会咧话啊，其实如果我哋譬如要去上堂啊，要去学习，我哋想去醒神、提神，咁我咧都会建议家长咧可以咧喺翻学前 去玩千秋，個速度可以多少少變化呢、哦、啊，呢種嘅感覺，因為頭先講過啦，多少少變化咧會令到個人會係醒神啲啦、緊張啲啦。咁當然唔好太快啦，如果唔係就好緊張。咁、嗯、但係咧呢一種咧嚇少少速度上邊嘅變化，都可以令到小朋友個情緒上面咧會 wake up， 我哋話咧醒神咁樣咯。 哇！真係喚醒曬成個人，無論係個身體嘅狀況定話嗰個情緒上面都可能有好大嘅改變咯，嗬！哇！咁真係好嘢啦，好彩我嘉明咧喺呢一個嘅疫情期間咧冇得去遊樂場玩千秋嘅時候咧，自己喺屋企都整咗一個小小地嘅小朋友千秋仔，我、都真係發現咧，當佢哋喺極需要放電嘅時候咧，有千秋當然係好啦，但係就算係悶悶地嘅時候咧，你都會。我自己嘅觀察啦，睇翻我自己嗰兩個小朋友咧，佢哋都會喺個千秋上面咧，好似有好多想像空間咁樣樣嘅。 嗯， 你俾個少少嘅時間佢去享受一個獨處嘅千秋時間咧，啊，原來佢哋又覺得好正 嘅 喎。 冇錯，冇錯，冇錯，佢哋好中意千秋嘅，可能一開頭接觸嘅時候會有啲緊張，咁樣咁呢個要一個過渡時間嘅咁樣啦。咁只要咧佢哋咧去慢慢去接受啦，千秋嘅時候咧，其實發覺咧。我哋好多時候治療師都會同家長講要玩千秋嘅，但係當然有唔同嘅功能啦。咁、當然最大功能係俾小朋友玩樂啊嘛。上一集講過，咁、所以咧，其實小朋友可以喺個過程裏邊享受呢種嘅前庭感覺嘅刺激咯。 嗯，咁你哋咪都有好多室內千秋要做好準備。 我哋每一個兒科嘅職業治療師啦，我哋其中頭先上一集講過啦，就有一個叫感覺統合嘅治療手法啦。咁、其實咧，感統室入邊咧，大多數啦都會有一個懸掛式嘅千秋喺度噶，因為頭先講過千秋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啦，咁所以我哋都會用呢種千秋係作為我哋治療手法或者同小朋友建立關係嘅一種手法咁樣咯。 嗯，嗱咁講開呢個情緒同埋頭先你提到嘅感覺統合咧，除咗千秋之外咧，仲有啲乜嘢關係，我哋又可以喺屋企都嘗試一下幫一幫小朋友嘅咧？ 好啊，我都想分享咧，譬如我哋講情緒嘅話啦，咁、有時候咧我哋都會睇翻。頭先用千秋作例子啦，小朋友情緒可能咧有兩個好極端嘅例子啦，一個就係佢個覺醒度過高啊，覺醒度高即係好多能量啊， 長期要放電嗰種， 好多能量長期要放電嗰種。咁呢個咧，我哋都會咧有時候咧建議家長啦，其實小朋友好需要玩啦，上一集講過好需要玩啦，佢哋需要玩樂啦，家長都要去諗下咧，而家嘅社會咧，家長其實可能好忙碌。咁小朋友咧未必有太多嘅玩乐嘅机会，我所讲嘅玩乐嘅机会咧系出外玩乐啦，去游乐场啦，去沙滩啦，去草地，去自由奔放去玩。咁而好多小朋友咧都可能喺屋企里边啦， 或者去补习啦， 去补习啦， 学嘢啦， 系啊。咁当然呢啲系好嘅。咁但系有时候都要谂翻小朋友咧，都要睇翻咧，其实我哋够唔够多嘅机会俾佢出去自由玩乐嘅时间咯。咁、而咧。如果小朋友好多時候我哋唔夠呢啲時間咧，咁可能咧佢就會咧積積埋埋好多電啊，或者咁樣去講啦。咁所以就有頭先嘉明你所講嘅放電。咁我哋都要睇翻小朋友啦。如果你話咧小朋友嘅情緒成日都好興奮嗰啲咧，其實我哋都需要俾佢玩嘅。咁、我家長就會問咧，我驚佢越玩越興奮喎，點算咧咁樣？咁我哋咧感覺統合咧，其實咧都要去睇翻咧，其實正如提及個前庭咧，其實唔同嘅感官有唔同嘅功能啦，唔同嘅感官輸入咧，我哋嗰個嘅神經網絡咧，神經系統入邊咧，我哋伴隨住呢個嘅輸入咧，有好多事發生嘅喺個網絡入邊咧，神經網絡入邊。咁呢個好多事發生咧，就係咧，我哋個大腦會幫我哋咧去調節呢種嘅感覺輸入，譬如放大呢種刺激，或者係縮細。縮窄呢種嘅刺激，令到我哋冇咁驚；放大呢種刺激咧，就令到我哋醒神，係咪？頭先講個千秋嘅原理，咁咧我哋就會揀啊！我有時候咧，小朋友咧，如果佢咁興奮嘅時候咧，我哋千祈咧比較咧要小心一啲咧，我哋知道。明顯係會令到小朋友更加興奮嘅活動，可能要減少啲啦，譬如跳啊、跳彈床啊咁樣。咁我哋就會諗咧，頭先話如果佢係要令到佢哋情緒緩和嘅話，咁我哋有另一個感官出現啦。嗰、那個感官咧就係叫做本體感覺。本體感覺咧就係我哋肌肉用力嘅其中一個肌肉用力就會發生嘅本體感覺嘅輸入。而本體感覺咧係會令到我哋咧第一啦，令到我哋咧個情緒可以calm down翻、平穩翻落嚟。第二樣嘢咧係會處理翻。我哋咧其實咧，我哋每日日常生活裏面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感覺刺激輸入噶嘛，視覺啊、聽覺啊、嗅覺。咁其實咧，當我哋肌肉用力嘅話咧，係會幫我哋咧重整翻呢啲嘅刺激輸入咗，令到我哋咧去慢慢去處理翻呢啲嘅信息嘅。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時候咧，譬如同小朋友玩到好興奮咧，我哋就會叫佢咧匿埋喺個大嘅豆豆嘅。 豆豆耳入面啦 ，cushion 入边， 系 俾啲 cushion 扎住啊，吓佢可以去受力啊，受压力啊咁样。咁呢种嘅过程里边咧，其实系慢慢令到佢咧去处理翻好多唔同嘅刺激嘅信息啦。第二就令到佢情绪咧去舒缓翻落嚟咯。 系因为个身体啲肌肉感觉到有压力，咁所以就会有呢一个嘅输入啦。 冇错，冇错，冇错。 即系如果我嚟一个大拥抱咁得唔得嘅咧？ 大拥抱都得噶，其实我成日咧都会咧建议咧家长。多啲擁抱小朋友噶，但唔係長期擁抱咯，係要擁抱小朋友噶。咁因為咧，其實擁抱咧有個另一個感官出現嘅喎，係觸覺感官，我哋皮膚嘅感官。而呢種擁抱咧，頭先講過啦，呢種觸覺嘅刺激輸入啊嘛，大腦會幫我哋調節啊嘛。而如果我哋同小朋友爸爸媽媽同小朋友一齊擁抱咧，呢、這個過程裏邊咧有一種咧叫做催產素嘅出現咧，係令到我哋。爸爸媽媽又開心，小朋友又開心嘅感覺嚟嘅，咁呢個都係一種情緒舒緩嘅方法咯。 哇！即刻攬住自己個小朋友先，唔該曬蔡 Sir。 清醒吧，人们问候我却未可答话，天空高挂起太阳，心中偏有冰冷无雨下，无从答你怎么我想起未来就害怕，我为何会怕，我为谁记挂，讲到我负能量是原罪，负能量沉睡之响，无奈我拼命过努力过，没法笑得勉强，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明，浸于深渊里骑着木马转，沉默也冷静，最悲像干星，无从看到远走路径。欠某种悟性，明明也有祝福与关心，吻寒或送。在旁空圈，我为何抱怨，是怨念在前着，在烦着，没言状难被切断，然后我闭着眼盖着耳，没法过得撇脱，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 名字是靠云浩影啊，阿云师兄有呢首新嘅作品叫做咧《无以名状的痛》。 香港有好多嘅街道花名都非常之有趣噶，例如长命街到底系边一条呢？长命肯定系一件好事噶啦，因为大家可以睇更加多嘅嘢，听更加多好嘢，仲有识更加多嘅朋友。但系边条街叫长命街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Nothing like, cause I'm not gonna lie tonight. when I got that bed till ice cream. Tell ya good girl, please just give me this. Dame tu cara, tu cara. People say that, what got my mind? Yeah. Can you just keep the update? You and me, they know there's a race. Walk, rest, running. Yeah. Rest, rest, running. Make it a move, 決めていいよ たまにご褒美も必要 Every day, my life 一人じゃないよ明日きっと Ding dong, ding dong, happy day It's sometimes あなたがふうでも You will be alright Just dancing, dancing in the rain Something new 新しくてお気に入り靴を履いて歩き出そう Find a better place Someday きっと出会えるよ無理に背伸びせずに穏やかな理想の someone 当你去到呢一条街嘅环境望一望，你就会觉得啊，佢真系好似呢个花名冇改错，又窄又长，可能讲紧行耐啲啊，个人就会更加长命，系咪真系咁解噶？长命街呢个花名其实就系讲紧中环嘅奥菲利街，系指呢个花名点解由当年嘅轿夫嘅口头禅讲啊讲啊讲到而家咧，咁就不得而知啦。可能真系行得多会长命啩，又或者系因为长命车咁解？不过呢个花名当年由佢哋改，其实都好合理噶。以前啲香港咧就冇咁多汽车，大部分都系轿夫接载有钱人。咁大顶轿行嚟行去，谂到你都知道长命到底点嚟啦。嗱，讲到奥比利街呢、这个名，原本就系嚟自英国伦敦老城区一座建于16世纪嘅奥比利监狱命名噶。当年香港最古老嘅维多利亚监狱，亦都系建筑喺今日嘅奥比利街嘅位置上嘅。 早晨啊，今日咧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三大指数都要跌，道琼斯工业指数咧跌158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19点啊，纳指跌110点啦，咁睇到欧洲股市咧都系全线下跌嘅，咁啊港股 ADR 咧都要跌，不过冇跌咁多，点解啊？因为琴日港股已经自己咧跌咗300几点落去啦嘛，咁啊可跌嘅空间咧比较有限少少啊吓，咁啊港股 ADR 咧就要跌139点啦，暂时都仲系企稳喺19000点楼上嘅，今日有冇机会穿一穿？穿个万九点咧，咁可能都真系有机会啊吓，咁因为都比较多嗰啲牛熊证嘅街货重货区啦，咁所以省股民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市况嘅变化啦噃。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好，呼吁电话1872388，打嚟做乜嘢啊？ 系啊，打嚟就系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冇啲乜嘢点唱对象啦、啊，又或者咧，今日如果想同大家报下喜嘅，因为今日咧睇下有冇啲好成绩同大家开心 share 下又得，又或者可能打俾朋友啊，佢生日啊，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啊，又得，乜都得嘅。 嗯，咁啊，因为 Jupiter 放放好似都陆续有啲喜讯啦， 系啊，都应该开始收到啲信息啦，啲 family group chat 就开始嚟了啦，咁啊，所以都希望大家收到好嘅消息。 系一八七。1872388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女高音叶宝清 Yuki。 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入边啊，咁啊亦都邀请咗咧就系香港嘅女高音啊 Yuki 上到嚟。早晨 Yuki， 早晨 Robin， 你好啊。咁啊，我知道其实你喺女高音嘅界别上面啦，或者系一啲 opera 嗰度啦，都不断咧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嘅。咁点解会叫好友呢？其实你同香港电台一直以嚟嗰个关系都非常之密切嘅。 有少少關係咧，又唔係好密切嘅、啊。 最主要唔係二台咯，不過 係最主要唔係二台。其實我做好多四台嘅嘢嘅，咁啊，例如有啲節目啦，啊、有啲音樂會啦。咁我都會參與咯， 係好厲害啊！即係四台啦，可能有啲聽眾唔會成日聽嘅時候咧，呢、這個時候都可以介紹一下喎。香港電台第四台咧係一個古典音樂台， 冇錯。如果大家好想 explore 呢一個範疇嘅話咧，就請 tune 去呢、這個。香港电台第四 台就有好多好丰富嘅古典音乐咧，介绍俾大家。 系啦，咁 Yuki 咧更加喺我哋香港电台嘅广播大楼呢度啦，一号录音室，我哋成日一号录音室系广播大楼最大嘅，开个演唱会。我哋有第二个 studio 大啲喺 TV House 嘅，咁但系你话广播大楼最大就系 S One 啦。 哦，我而家知啦，多谢你介绍。 你又喺呢一度开过演唱会？ 系啊系啊，喺几年前咧，因为香港电台四台咧，佢program 叫做驻台艺术家，咁我佢哋就好，即、就、系、是、我好荣幸啦，被佢哋挑选到就成为其中一员啦。咁咧就其中一个节目咧就要喺呢一个 studio 入边咧开一个个人嘅音乐会咁样样咯。 几长噶嗰、那个音乐会？ 嗰、那个音乐会我谂大概一个钟到。 哇！ 系一个钟。 咁样唱法 正常嘅， 系你先得啊！ 唔系嘅，唔系好多人都得嘅。 我嗌两下已经唔得噶啦，我讲嘢嘅啫，但我唱歌真系好差噶。 咁即系等于我讲嘢冇你咁叻咁咯。 哎呀，你谦虚啫。咁但系都想问翻 Yuki 咧，其实你几时开始会中意唱歌？细细个已经系兴趣嚟嘅。 要追溯翻，我谂小学啦。其实都唔系细细，我都唔肯定系咪细细个中意唱歌。但系我睇翻我细个啲相咧，有啲相系真系攞住啲咪咁嚟扮嘢， 即系上音乐堂嘅时候。 唔系啊，喺屋企。唔知点解屋企会爹哋妈咪又买一套嗰啲即系咪啊，有个喇叭仔咁样，咁我自己就喺度扮嘢喺度唱啦。咁但係我諗一個轉捩點就係媽咪爹哋幫我報名報咗一個地區性嘅兒童合唱團。咁啊，咁我諗即係你知啲家長成日都好想俾自己嘅小朋友多啲活動。係 啊 係 啊。 咁我呢個就係我其中一個活動啦，就係、是、去合唱團。咁啊去咯，咁啊好鍾意嘅，因為可以同其他小朋友一齊玩啊嘛。咁啊又可以識好多新嘅歌啦。我諗由嗰度開始種咗粒種子喺度，慢慢就。啊，原来唱歌系咁好玩噶，咁、就中意咗唱歌。 咁、我就应该同你都系同样嘅套路。不过咧，就我细个无论系参加嗰啲合唱团啦，定还是音乐堂咧，我都俾人话你真系唱得好难听。 咁衰。 于是乎咧，我喺完全冇信心底下，我就已经放弃咗，我唔会唱歌啦咁样。但原来估唔到最后尾辗转间又翻翻嚟，即系靠把口、靠把声揾食。 我咁即系你把声都好靓喎。 哎呀，你个人心理真系好啊，人靓声甜啊，呢啲叫做。 多谢你，多谢你。 咁但系唱歌都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噶，例如流行曲。你冇諗過唱流行曲嘅咩？ 其實又係一個機緣巧合嘅機會，令到我入咗呢一行嘅，就係、是、當其時咧，就中五嘅時候咧畢業啦，咁啊大家都喺度諗緊啊。 个出路究竟系想做啲咩啊？咁样， 嗯， 咁当其时我嘅合唱团嘅朋友咧就话啊，不如我哋一齐去报呢个演艺学院咯，咁、 哦、APA 嗰度 系啦 APA 啦。咁但系其实当其时咧，我系唔知道演艺学院系咩嚟噶，我都觉得自己 其实细个好多人都唔会知道， 系因为。即系屋企人，其实我爹哋妈咪又唔系做音乐或者艺术嘅范畴啦。咁细个又唔会话识好多音乐界嘅朋友，即系冇呢一个接触噶。咁佢嗰阵时因为有啲好出名嘅明星喺嗰度出嚟啦，咁、嗯、好多人都会报呢个戏剧学院嘅。咁、嗯、我啲朋友就喂一齐报啊咁样。咁、 嗯、 我吓乜、啊、有得读嘅咩？戏剧学院咩嚟噶？咁即系唔乜都唔知道。咁佢话啦，你唔知咁啊，不如你。报弹琴啦咁样，因为嗰阵时我有学琴嘅，咁、我吓、啊、音乐即系有得读嘅咩？即系完全系拗晒头。 嗰阵时屋企人即系，因为你屋企又唔系话系好音乐啦， 唔音乐完全。 咁佢哋有冇话吓你走去读音乐噶？ 咁我爹哋又冇，我爹哋妈咪冇，即系好 supportive 嘅，佢哋、即系觉得 佢哋冇话读完就失业咩？佢哋 冇，完全冇呢样嘢。 哦，咁好好、啊、喎。 冇，咁嘅嗰阵时佢哋话报啦，咁就我就话哦好啦，咁我就 tag along 跟住一齐报咁啦。咁、啊、跟住就好幸运地就收咗我，又咁嗰阵时爹哋妈咪就话啊咁，但我当其时系唔想入去嘅，系、因为我唔知系咩嚟噶嘛。咁我嗰阵时就谂住啊等。 点解你唔知系咩？你都会报咗同读咗噶？ 因为就系同啲朋友一齐咯，咁佢哋话报啦，咁我就跟住啦，柴娃娃咁咯，咁。因為演藝學院嗰個放榜咧，即係嗰個 offer 咧，係早過會考放榜。咁、我嗰陣時就諗住啊，如果我會考放榜咧，我入到預科嘅話咧，咁、我就唔會讀演藝噶啦。咁樣。 咁但係報咗先啦。 係，但係都報咗先咯。係因為大家都唔知道究竟咩路啊嘛。 咦？你一講咧，我都記得嗰陣時會考年代係有好多同學仔有呢個套路嘅，就係 A P A 嗰度報咗先啦。 係啊，係啊，係。 係啊，係啊，我記翻起喎，你 call 翻啲咩？ 你有冇報咧？你 我冇報啊。 點解啊？嗱，你一報咁，可能你今日路又好唔同啦。 可能學入咗演技大師。 係係。咁就總之就係咁樣啦。咁啊。到咗放榜咁，當然成績就唔係好理想啦，就入唔到預科啦。咁阿媽就話：，唉，咁你冇理由咁細個就出嚟做嘢㗎，咁不如你入咗演藝學院睇下係點樣先啦，咁樣。所以就係咁樣開始咗。 咁喺成個學習嘅過程入邊咧，辛唔辛苦啊？定還是你即係揀嘅時候，你都你係已經個 course 係高音嚟噶嘛？ 系啊系啊，主修系声乐嘅，入到去就 系啦。主修声乐，咁其实声乐系要点样学嘅咧？学啲咩嘅咧？ 系啦，咁你入到去嘅时候咧，咁好多嘢要读嘅。咁啊，当然我哋 有啦， 系啦 ，theory 啦，音乐历史啦，乐理啦，系头先讲乐理啦。咁譬如有啲视听嘅训练啦 ，oral training 啦，要睇要练你嘅视唱啦，同埋练耳仔啦，听嘢啦。咁同埋我哋 singer 咧，最主要咧有一样几样，有一样嘢要特别学嘅就系语言啦。 系， 因为我哋唱嘅好多嘅歌啦，或者歌剧，其实都系外语。 系， 咁所以我哋喺学校当其时系要学德文啦、法文啦，同埋意大利文咯，即系呢三种系最基本嘅语言。 哇，讲唔到流利，你都要讲啲嘅。 唔系，咁我哋最紧要识读啦，即系我哋当时就系读嗰个发音啦，点样去拼音啊，点样去识读。嗰啲字咯，系咁，但系我哋其实都要、即系嗰五年我喺演艺，我哋都要读埋嗰啲文法啊，即系要识所有嘅，真系要读嗰个语言咯，就唔系净系读个发音。 哇，咁呢个都其实好难忘，即系呢个学习嘅过程入边，其实都系好困难嘅一样嘢。 好困难啊！当其时对于我嚟， 咁嗰啲发音你，譬如意大利文嘅你本身唔识，咁你学嘅时候，咁点算啊？ 咁咪有個每一科都有個老師嘅，咁譬如意大利文有個意大利文老師去教你啦，德文如此類推啦。咁啊唔識噶，當時係好戇居居咁嚇，發生咩事啊？咁同埋嗰陣時 form five 入去咧，我哋呢啲即係讀啲 local school 嘅好 ordinary 嘅學生咧，咁英文又唔係太好啦，所以當初一入到去，對於我嘅困難咧就係、首先要明白那個老師講乜嘢咧。嗱、我第一個唱歌老師咧，係一個挪威籍嘅男低音嚟㗎，係啦。咁即係話佢係唔會識廣東話啦，同埋當其時我哋有好多嘅老師啊，或者 professor， 佢哋全部都係外國人嚟嘅。 係。 咁所以語言上嘅溝通對於我當其時咧係一個幾大嘅困難嘅。咁同埋第一年我好記得咧，第一個 semester 第一個學期咧就已經要唱一首 一套德文的歌劇。咁當然當其時我哋就係做小薯仔啦，喺後面啦，第一年嗰啲學生。咁但係要唱德文噶嘛？哇！嗰陣時真係好痛苦噶，我就係 想象到呢個就 俾院長，即係俾我哋個 department head 之後鬧到飛起啊！即係哎呀，讀啦咁啊，要快啲努力啲，要勤力啲讀啊！咁 呢個真係好難搞。咁演出咧，有冇啲喺開頭甚至乎到而家嘅好難忘嘅有冇？ 有嘅，咁其中一個一定要提就係同即係三大男高音啦，其中一個男高音叫做 Jose Carreras 啦，咁佢當時就我邀請咗我咧就去做佢嘅嘉賓啦，咁當時我嗰個音樂會咧就係為到北京嘅國家音樂廳嘅一個開季嘅音樂會。咁我就真係好榮幸可以同佢同台演出啦，係啦，咁其實仲有 好难忘， 呢个真系好难忘啊！咁一咁距隔近距离，可以一睹大师嘅风采，仲可以同佢一起合作演唱，咁、我谂呢一个真系这个系最难忘咯。 好嘢，好嘢，系啊！咁当然成功啦，咁但系仲有好多难忘嘅分享嘅。我哋下一集再同 Yuki 倾啊！今日跟住咁多先，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马球相信大家都听过，雪地马球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啦。原来雪地马球在1960年已经开始的了，当时两队的队伍每队只有三名的队员，用一个呈现橙色的球，而比赛的场地就比马球的比赛场略为大一点。讲回它的起源，原来是来自一个叫做圣莫里兹的瑞士著名小镇的，被誉为冬季运动的发源地，曾经两次举办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去冬天嘅時間，呢度可以話係滑雪愛好者嘅天堂啊！而雪地馬球世界盃亦都會喺呢一度舉行嘅，所以呢度亦都係不遑多讓嘅雪地馬球發源地。比賽就喺一個高海拔1800米嘅冰凍湖面上面進行嘅，湖面距離湖底44米左右啦。喺雪地上面激烈咁樣爭奪呢一個嘅橙色嘅波波，可以話非常之充滿娛樂同埋挑戰性。正正就係因為娛樂性都強啊，所以無論比賽嘅勝方定還是失敗者，都會感覺得到非常之開心同埋興奮。喺雪地上面騎馬奔跑、揮杆打波，可以話亦都為呢一班嘅優雅紳士增添咗唔少驚險同埋刺激。雪地马球比赛一向都是各国的皇室最爱来的，所以被称之为国王运动。今日的查理斯国王原来玩雪地马球都已经超过了40年了。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有个声音既跳跃大清新，似雨点感染了路人，节奏缤纷会引令你开心，这种感觉最清新。 Let's go, let's go. Oh, 街中碰上一起跳舞。 Oh, 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应趁早踢开困忧放低俘虏。这道信念一起可兑现，身见电与烟，爱看到满足的笑脸，不需解释长篇。 他名字是郭富城，有这首作品叫做《想见便遇见》。 晨光追踪三十一， 继续来到追踪三十一，等我打电话给阿畅先。铃铃铃铃，喂阿畅。 喂，小白早晨，早晨各位， 早晨。今天晚上咧，星期三啊，喺我哋嘅追踪31入边咧，31台有啲咩精彩节目系咪有关于人大政协嘅咧？ 冇錯啊，咁首先同大家介紹下，今晚7:35認識人大政協，咁啊顧名思義都係認識下人大同政協。咁我哋今晚嘅主角咧就會邀請到嘉賓李君豪啊，咁啊李君豪咧本身係全國政協委員嚟嘅，咁啊佢會喺節目上面咧分享一下咧，佢成為呢個全國政協委員有啲咩感受啦，佢亦都會講下咧。建議優化上市政策，呢個係佢嘅主張嚟嘅，係一啲乜嘢內容啦？點樣去到吸引更多嘅人工智能啊、新能源等等嘅內地優質企業來港上市等等嘅。咁啊，呢個節目咧，另外亦都會介紹一啲嘅新嘅政協同埋人大委員啦。咁啊，今集咧就會邀請到呂堅啊，呂堅咧就係一個新嘅政協委員嚟嘅，佢會同大家咧講下佢新成為呢個政協委員嘅感受啦，亦都會講下啦。佢點樣利用咧呢個深圳珠寶產業嘅優勢，想打造呢個深圳加香港、澳門、台灣成為呢個珠寶產業基地咁話，咁啊一齊今晚認識多啲佢哋啦 嚇。哇！聽到珠寶產業基地，即係哇，全部都係一啲發展嘅嘢啊，金錢啊，厲害厲害啊！大家留意住啦，認識人大政協。好啦，8:00嘅時間啦，醫生與你，但係今日咧就講下啲症狀嘞噃。 冇錯啦，今晚同大家講嘅一個疾病叫做腸易激綜合症，咁啊腸啊腸臟嗰個腸啦，咁啊話說患有呢個腸易激綜合症嘅病人咧，即係喐啲就會肚痛啊，肚脹啊，甚至乎咧有時又會肚瀉，有時又會便秘嘅喎，咁啊呢一個慢性疾病嚟嘅，對嗰啲患者咧日常生活帶嚟好多唔方便嘅影響啊，即係甚至乎嚴重起上嚟咧。正常社交都冇辦法繼續。咁究竟西醫點樣醫呢個腸易激綜合症嘅呢？日常生活或者飲食習慣上面又應該要點樣配合呢？咁我哋今集呢就請嚟一位專科醫生同大家詳細講解一下呢個腸易激綜合症嘅成因，同埋呢聽下醫生點樣建議呢，用有啲乜嘢唔同嘅治療方法同埋預防方法嘅。 係，咁我都好似第一次聽呢個病啊，即係咁學名嘅病啊，咁對身體甚至乎係對自己社交呢造成咁大影響嘅話呢，大家應該了解多啲。其實病呢有好多種類嘅，我哋應該呢就個個星期黐住醫生與你就啱啦。了解多啲呢，同埋成日呢就監察住自己嘅身體，一有啲咩事嘅時間啊，病向淺中醫嘛。 啱啊。 好，10:30嘅時間，哎呀，呢個節目呢次次都睇到我噏噏地啊，陰公。 點解咧？ 最後的他 冇錯啊！嗱，呢個紀錄片啊，最後的他嗰個他咧係動物嗰個他。咁啊，講緊嗰個他係邊個咧？原來係世界上地球上啊最後嗰只雄性北部白犀牛，佢個名叫蘇丹。 係。 咁啊，佢過身㗎啦，幾年前。咁係最後一隻地球上嘅雄性白犀牛。嗱，而家呢一刻話翻俾大家聽。得翻兩隻北部大犀牛啫，佢兩隻都係雌性嚟，所以科學上面咧，我哋真係其實呢一種動物已經係絕咗一種噶啦，剩翻兩隻雌性。咁呢個紀錄片咧就會記錄下呢隻雄性嘅蘇丹咧，佢最後嘅日子啊，即係佢最後嗰陣時咧，當然科學家點樣出盡力去到保育佢哋，希望繼續幫佢哋繁殖後代啦。佢實際上科學家做過啲乜嘢咧？另外啦，節目亦都會睇到咧。喺佢最後嘅日子咧，有好多武裝保鏢啊，真係陀槍咁樣不分晝夜保護呢隻蘇丹。但係同一時間，好多遊客誒爭相去到揾佢自拍，即係有啲似即係之前我哋嚟過香港嗰條鯨魚一樣，即係大家冇辦法，即係好吸引，亦都好罕有，所以會有好多人咧好想好渴想去揾佢哋影相一樣。咁甚至乎咧，好多記者去到湧到去嗰個肯亞，就係佢居住嘅地方嗰度，報導下佢嘅故仔。咁究竟？阿蘇丹最後嘅日子係點樣過嘅咧？我哋呢種嘅北部白犀牛鎮係咪真係從此就絕種嘅咧？想知道多啲嘅朋友，今晚10:30要留意最後的他啊！ 前幾年咧，我都有睇過新聞，亦都係講到呢一隻白犀牛咧，就佢即係離世啦咁樣，得翻兩隻雌性喺度。咁嗰陣時睇到我都覺得好遠失嘅，因為係講緊地球嘅物種咧，即係又消失咗啦。咁我覺得係應該諗下辦法多啲咧喺保育上面嘅。咁點樣保育多啲咧？點樣有意識保育咧？就是、了解多啲唔同嘅生物，咁我哋就可以加強翻我哋嗰個意識。所以大家今天晚上10:30嘅時間咧，留意住港台電視31《最後的他》啦。唔該曬阿昌，拜拜。 唔該曬。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9:30，而家由曾子欣报第一节新闻。 政府即日起加强邮轮靠岸期间的交通安排。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今早到启德邮轮码头视察，并且同等候乘客的的士司机交谈。旅游事务专员沈凤君随行。政府昨晚公布有关加强邮轮靠岸期间的交通配套，包括向抵达启德邮轮码头载客的每辆的士派发50元石油气现金券，增设免费巴士路线，在早上及下午指定时段免费来往邮轮码头及启德港铁站。当局亦都增设三条免费穿梭巴士线，接驳邮轮码头及热门旅游地点，包括尖沙咀天星码头、西九龙文化区、金钟港铁站、花园道缆车总站及旺角盐埔坊街等。今日是新加坡国庆日，总理李显龙在国庆献词提到近期官员及执政人民行动党成员涉及的丑闻，重申政府决心维持国家制度廉洁。李显龙说，为了国家利益，政府力求做正确的事，全力维护新加坡政府制度的诚信，以及努力做好所有该做的事。政府决心确保制度廉洁，没有贪污和不法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护新加坡人民对政府和国家体制的信心。李显龙又表示，因为信任，新加坡才能够度过三年新冠疫情，变得更加团结。新加坡这几年经历不少挑战，每当遇到困境，国民都展现新加坡精神，越战越勇，有信心即使处于多事之秋，新加坡精神能够凝聚国民同舟共济。美国东部遭受恶劣天气影响，至少两人死亡。东部多个州当地星期一晚分别出现雷暴和龙卷风等。南卡罗来纳州一名15岁少年被倒塌的树木压死。阿拉巴马州一名28岁男子被雷电击中死亡。极端天气导致11个州出现大范围停电，超过100万用户一度没有电力供应。其中田纳西州预料需要几日才完成修复受损的设备。在恶劣天气下，几千班航班延误或取消。纽约、费城、华盛顿、亚特兰大等城市的多个机场受到影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骤雨逐渐增多，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初骤雨减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81点，跌咗106点，总成交金额5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5点，跌3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333元，跌咗过百；友邦保险71.45元，跌1.05元；理想汽车163.7元，跌13.8元；阿里巴巴92.2元，跌8.5元；盈富基金19.57元，跌0.2元；信达生物31元，升2.3元；比亚迪股份254.2元，跌5.4元；恒生中国企业67.44元，跌4.2元。碧桂园服务7.78元，跌3.4元；碧桂园1.05元，跌8仙。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14，日元143.3，瑞士法郎0.875，加元1.342，人民币7.215，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32353点，跌咗24点。港金报179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928.59美元，卖出1929.0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9:40啊，咁啊，哇，依然真系几热啊吓，太阳已经即系晒得几紧要下啦，酷热天气警告验证生效啦。咁30度嘅气温，嗱，又讲真嘅，即系你话对比七月中嚟讲咧，依家都系热嘅，就系、是、就好似低一两度咁样咯。 同埋依家咧，其实咧我系翻得早啦，咁同埋有阵时黄昏嘅时间咧，发现嗰太阳一收咧，個感覺已經完全不一樣。我就咁講啦，唔好話就算中午嘅時段咧，我自己揸車或者有陣時喺出街嗰度行咧，只要冇俾太陽曬到嘅位咧， 涼翻少少， 你發現已經完全個温度嘅感覺係不一樣，即係淨係個太陽毒咯。 係啊，個日落時間亦都早翻熱熱啦，一朝時間就短啲啦。咁啊，不過唔緊要，最緊要咧 keep 住有個好嘅心情啊嚇。而家旁邊已經接通咗我哋聽眾朋友啊，早晨，早晨， 早晨，李生。 早晨啊，你好啊，各位主持人， 你好啊，李生，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一下？ 我咧就想咧，同大家咧就我补足我个仔啦 ，Sam D， 佢咧琴日8月8日生日嘅，咁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另外亦都咧系因为佢就啱啱有升职嘅机会啦，升咗职啦，咁所以咧亦都喺度咧，希望佢继续努力。加油！ 哇，升职，请食饭，请食饭，请食饭， 系啊， 好 sweet 啊，爸爸， 基本发挥啦。其实咧，你叫阿 Sam 啦，我叫 Sam 哥啦，系嘛？啊 ，Sam 哥升职啊，开心啊！从事咩行业嘅咧 ，Sam 哥吓？ 佢系属于一间嘅顾问公司嗰类啦，咁亦都会有接触唔同层面嘅专业嘅人员啦，咁样揾一啲嘅适合嘅机会俾人哋投资啊，即系嗰类啦。 好啊， 揾好多钱喎、 啊。系啦、啊，咁啊， 咁啊唔系嘅，都系打份工啫。 有冇请爸爸食饭先？ 系啊，咁啊，你日日都请噶啦，爸爸系啊。 系我又请佢，佢又请我咁。 系啦、啊，有冇为升职？有冇为升职？而请你吃饭先。 佢话会计划会请我哋食翻餐好嘅喎。 哇， 开心啊！ 咁啊好啦， 听到都开心。 李生啊，我听你把声咧都好后生嘅，你做紧嘢定已经退休？其实 所谓做紧嘢咧，就应该其实我已经踏入，我登咗六噶啦。咁咧就应该理论上咧就应该系退休，不过咧就有一份工作可以继续做下咁样，咁啊过日神咁啦。 咁啊几好， 时间就属于即系bonus 嚟噶，咁啊做下继续做下，做到需要谂住有享受下呢、這个黄金嘅岁月嘅时间，再去同太太一齐享受啦。 系咁啊，好啊吓，咁啊即系有阵时都系啊，即系有工作咧、有寄托啊嘛，正所谓。咁除此之外， 开心啲噶。 系啦， 我发觉有工作嘅假期咧，当你享受假期嘅时候，你会特别甜蜜嘅。 系啊系啊，同埋即系搵多啲钱都好啊。你知香港啲退休保障都系靠市民努力双手创啦。 成个世界使费又贵啊。 呢个同埋即系香港而家都系需要一啲工作嘅人才啊，人手嘅时候可以贡献得到嘅时候， 啱啊，你唔好埋没自己嘅才华，知唔知啊？ 大家都咁话啦，咁啊，其实都系大家拼搏嘅， 啱啊， 继续去努力。 啱听，啱听。喂，阿李生，你又做咩行业啊？ 我系做一个设施管理嗰类嘅， 系哦，系啊，咁样几好喎 ，management 嚟 嘅，系啊 ，management 咁啊好啊，同我哋一齐咧，即系嚟紧啦，香港地系咁起啦，因为你嚟紧有好多唔同项目嘅，睇得嗰、那个体育园啦，咁啊有好多新嘅场地啦，咁啊铁路方面又会有啲延线啦， 近机场嗰边又有个新嘅城啦， 系咯，哇，嗰个好夸张，被誉为杜拜级数嘅大嘅商场， 全港最大添啊！ 哇，好夸张！ 冇错冇错，香港其实即系都系有一个好光明嘅前途，希望大家都努力加油啦。 香港应该 行业发挥， 冇错，我哋系非常有生命力嘅一个经济体嚟噶嘛。 香港好劲啊！ 揾翻好啦，喂，咁我想问一下，即系有阵时会唔会依家同我见你都好嘅一个爸爸啦，你特登打个电话嚟电台点唱啦，贺一贺阿仔啊 ，Sam 哥升职啦。其实屋企关系都几好啦。咁你会唔会话哇暑假即系惯咗每 每年都去下旅行咁样。今年咧即系家族旅行啊，定咗喺边时边日咁样，又会飞下咩地方噶，李生吓。 咁其实呢家族旅行呢就因为都系几年前啦，喺疫情之前啱啱，如果我冇记错呢，就系2019年嗰个时期呢，就我同佢去咗欧洲嗰边啦，我同我 Sam 啊同埋佢个女朋友啦，咁同我太太呢一起呢就去咗东欧嗰边，咁就玩咗一段时间，我觉得都几难忘嘅嗰段时间。咁但系疫情之后呢，因为就冇乜机会啦，咁迟啲希望过多少少时间呢就会再plan一啲旅行啦，希望可以一起去再玩啦。 下年年头啦， 系啊，心目中有冇谂住去边啊？东欧去咗啦， 系啊，西欧。 其实我同我太太就想去下以色列啊啲地方嘅，因为我哋都系基督徒啦，咁希望都有机会去喺呢啲朝圣嘅地方啦，去睇下领略下嗰个地方。 好啊，咁啊，希望做系咯，做足啲功课咯，咁啊，去以色列都可能要打下啲针啊，咁啊，嗰啲水土嘢， 做啲 research， 系一定噶啦，你呢啲好有 planning 嘅，李生，喂，多谢你继续支持我哋节目，好嘛，吓， 系多谢你各位主持人，多谢晒你哋， 好，咁啊， 继续做努力， 知道，好，多谢你， 做得好好，好正啊，做得好啊，好啦，今个朝头早咧送嚟呢一首作品，其实咧就系张学友先生嘅《壮志骄阳》啦，咁亦都系话俾你。个仔听啊，要爱惜一分一秒啦，系咪先？咁都好重要嘅。 希望佢 好，咁啊， 希望佢努力继续佢嘅工作上边， 好 发挥佢嘅所长。 好，一齐听歌， 加油 多谢你，拜拜， 拜拜， 好，拜拜。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我自己其实好中意食一种咧，的而且确系麻麻地健康嘅食品嚟嘅。 炸鸡、 煎酿三宝 哦，我都好中意。 你都中意食啊？喂，煎酿三宝中意食咩料啊？你哋 青椒、尖椒、 尖椒啊？你食辣嘅咩？ 辣妹嚟噶嘛？ 哦， 我中意食尖椒，越辣越正。但系我唔系好中意食嗰嚿鱼肉。 哦，点解啊？ 唔知啊，我觉得有啲腥味咯。 系啊， 我咁啱嗰间唔好啫。 系啊，你试多几间咯。 可能我第一次试就唔好，跟住之后多数都会溜走溜走，俾人食俾人食。 煎酿三宝咧，以唔健康嚟讲咧，都算健康，至少有啲。 蔬菜嘛，系啊， 矮瓜啊，有啲青椒啊，或者你嗰啲咩尖椒啊咁样咯，即系养下豆腐啊咁样。 食边饭啊你？ 我啊，我中意矮瓜。 咦？ 系啊， 你哋两个讲呢两种咧，尖椒同矮瓜咧，都系我嘅挚爱，正正都系我嘅挚爱。 但我旧时细个唔食呢啲噶，斋食鱼蛋咯。 吓， 即系佢啲煎三宝整出嚟嗰啲，即系佢攞个木嗰啲嘢一撩撩一劈落去咧。其实屋企附近有一档咧，煎酿三宝几好食噶，跟住后屘嗰个档主唔知唔做定移咗民咧，冇啦，冇得食啦。 嗱，其实而家咧食煎酿三宝都贵噶，想话，但系葵涌依然有一家屹立不倒，一蚊一嚿。 哦，咁 OK， 呢个最稳阵嘅一个价钱啦。 唔好话俾我听， 葵涌啊， 唔好 话俾我听， 葵涌。 我惊我系咁买，系咁食。 成盒买可以29咯，食当 lunch。 系咪喺嗰啲咩商场广场入边嗰啲？ 唔系啊，唔系啊。 系啊， 系咯。 私底下话俾我听啦，都系。 私底下话俾你知啦。 系啊，咁啊啱咯，留港消费 系 好事嚟嘅。嗱，今日咧 系几抵玩。喂，仲有 一蚊真系抵玩啦。 有阵时有啲煎酿三宝嘅铺头咧，有啲类似锦路云吞咁样一块云吞皮咧，跟加咗少少。 哦，系。 有阵时咧，嗰排当自己心情麻麻地咧，即系如果你咁啱经过呢啲煎酿三宝铺咧，我会。整几块嗰啲嚟食下咯，好似脆鑊鑊咁样。 系啊， 系啦，咁啊，煎酿三宝如果喺街食，咁当然就猪油比较多啦。咁但系如果你喺屋企炸嘅时候自己整咧，其实亦都得嘅。咁我自己屋企整，亦都要选择翻啲，譬如健康啲嘅油，咁啊又用完一次就即系算啦咁样。咁啊成本一定系贵啲嘅，咁但系感觉上即系第一煎酿三宝，学阿 O 话斋，其实本身几健康嘅，因为佢都系蔬菜系啦。不过喺啲油嘅成分咧，就可能会大家考虑多啲啦。咁如果你想整煎酿三宝嘅话，我今日就可以先用咗尖椒先啦 ，Vicky 都中意尖椒，咁先攞个尖椒出嚟就将佢喺中间剪。好啦，咁啊剪完之后就将嗰啲辣椒嗰啲籽咧就拎咗出嚟先啦，跟住就可以落嗰度鱼肉嘅。咁我自己觉得啦，其实如果你喺屋企唔单止净系炸，你可以煎嘅，煎都得嘅。咁你见茶楼都系煎啦，系咪？茶楼唔系攞个油锅嚟炸啊嘛，茶楼都系煎，但你都会觉得好食嘅。好啦，咁所以煎嘅话咧，咁亦都唔一定净系用鱼肉嘅，你都可以选择咧，就系例如用嗰啲虾滑啊、墨鱼滑去到代替呢个鱼肉，咁亦都解决咗 Vicky 头先讲嗰个问题啦，因为佢觉得鱼肉腥， 不过就贵少少啦，因为虾滑。鱼滑就富贵啲啦， 咁啊真系会弹牙啲嘅。 虾滑好似几正， 虾滑梗系正啦，本身有弹牙啊嘛。佢墨鱼滑都系好舒服嘅，食落去嗰个感觉。好啦，咁你就将呢一个嘅虾滑、墨鱼滑或者鱼肉鱼蓉啦，酿入去嗰个椒入边先。咁你平时都系就咁拎去炸嘅啫嘛，或者拎去煎噶嘛。咁啊，今日可以加多少少，令到呢一个煎酿三宝嘅感觉咧就更加升华嘅。咁当你煎下佢嘅时候啦，咁啊先煎咗有鱼肉嗰边先，煎完啦。咁你反一反佢，跟住又再煎多一阵。咁但系差唔多得嘅时候，你可以准备定一个特别嘅 sauce 嘅。呢个 sauce 咧都系落啲糖啦，落啲生抽啦、蚝油啦，然后再加少少嘅生粉。咁啊，然后咧就捞佢，跟住你就喺呢一个嘅煎 pan 上面就倒上去。跟住佢就成为咗一个芡啊。呢个几野味嘅芡，就唔系单纯就系纯粹落豉油或者蚝油咁样。咁你煎完出嚟，你发觉咧佢仲有啲黏口嘅感觉，嗰啲汁咧黐住嗰啲嘅。尖椒黏口嘅感觉，佢唔单止可以就咁食，送饭都香。 呢个真系无敌啊！ 梗系啦， 我咧突然之间你咁样讲，自己整煎酿三宝，不如落啲孜然粉都 OK， 都可以啊！你自己整就最好啦。 哇，野味啊！ 变化够大，大家不妨今日夜晚就食呢个啦。 我的享乐时代。 话说咧，琴日我就开麦讲话呢个越南签证嘅呢个问题啦，好多嘅听众朋友极度关心我啦，跟住咧又 D M 我话喂真系惨啊，我都试过俾人呃啊咁样嗰啲咁嘅嘢啦，咁有一啲人就提供啲方法话去越南领事馆嗰度做啦，咁啊琴日已经快速做咗呢一件事，咁可以顺利登机 啦， 理论上可以顺利登机。 Oh, yeah.恭喜， 因为钱解决到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都真的很快速、啊。 咁亦都用了一个比较昂贵啲嘅价钱，不过唔紧要啦，总之做到就得啦。咁样 呢啲叫咩？经一事长 一智啊！所以咧，就奉劝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真系千祈去一啲需要签证嘅国家咧，你就唔好净系喺个搜寻引擎嗰度就咁打乜乜地方签证，因为佢第一二个提供咧，定系一啲俾咗钱某啲搜寻引擎嘅一啲 search 嘅嘢嚟嘅， 就未必系官方嘅途径嚟嘅。 咁、啊、所以呢个就要考量啦。啊、钱冇咗唔紧要啊。 其实官方嗰度应该谂下，点解人哋 search 嘅时候佢唔系喺第一？ 系嗬、 啊，系啊，同埋谂谂，同埋我估其实有关嘅方面都应该打击啲假网站啦。 系啦、 啊，呢、這个亦都系真嘅。 系啦、啊。 咁但係咁人哋唔打擊，咁點搞呢？咁、我又要過去做嘢喎，係咪先？又會呢啲新興嘅地方，有啲嘢又咁唔完善嘅咁樣。咁希望有關方面聽到可以隨之跟進。 防騙伺服器啊，其實仲有 啊。 喂，咁呢其實前排呢我又返去深圳寫咗兩間嘢嘅，有兩間嘢都幾得意嚇。咁、第一間呢頭先阿 Vicky 又話辣妹又話成咁樣啦。咁、小白都鍾意食辣嘅。咁、嘉明呢就唔食蟹嘅，但呢我唔知辣你會唔會想試下啦，就食呢個湖南菜。咁咧，哇！食咗一个咧，我人生入边咧，基本上食过都算最好食嘅呢个剁椒鱼头啦。咁、个剁椒鱼头咧系用大鱼头去整啦，跟住咧两边系铺晒椒嘅。咁香港食嘅剁椒鱼头咧就通常用红色嗰、那个剁椒啦。咁、但系咧佢会用埋青椒去剁嘅，但系嗰种青椒系超辣噶吓。如果你真系食唔到咧，你唔好以为红色嗰边系辣过青色嗰边啊吓，系青色嗰边系辣过红色嗰边噶。我好想深化大家呢一样嘢。即系青色青椒咧，嗰种好细粒嘅青椒啊， 青阳椒啊， 系啦系啦系啦， 我有食过一种咧，系黄色嘅辣椒， 系啊， 辣到个飞添， 系啊， 我都食咗辣 椒，唔好成日以为红色嘅 先 系啊， 咁个哇，嗰、那个剁椒鱼头哇，做咗超级出色啦。咁咧湖南菜咧，原来咧当地人咧，即系我有啲朋友，内地朋友就话，喂你咧一定要食米饭嘅、 哦， 因为咧呢个湖南咧就系农产品之乡、啊，即系佢鱼点解要做剁椒鱼头咧？因为佢都系好多湖鱼，咁、啲湖鱼咧难免有啲泥味啊。咁就係用啲好重嘅香料，譬如呢啲極多辣椒啊，極多嗰啲乜油乜油嗰啲咧，就令到咧佢冇咗泥味， 辟下啲味。 係啦，咁但係咧變咗咧，你好好送飯。 嗯， 基本上咧我都好少食澱粉質噶嘛，即係你都知正常。去到四十歲嘅男人就盡量響健康啲啦。好啦，跟住咧我嗰日咧食咗四碗飯。 哇！ 系啊， 佢哋啲饭咧，因为佢哋主打农村啊， 系啊系啊， 啲饭嘅质感其实唔一样噶， 系啊， 蒸饭嚟嘅，系咪啊？ 蒸饭， 因为咧，其实我知道佢哋好中意蒸咯，我哋唔系电饭煲煲嘅，佢哋好中意系蒸饭 嘅。佢、有嘅，佢都系豆饭 咁 样，系啦，佢系用钵仔上嘅， 系啦系。 咁我唔知佢咪蒸啦，我都觉得系煮啦。总之你都系饭，平时食饭嗰啲 texture 啦。咁另外咧有一个其实剁椒鱼头食咗两碗饭啦。另外咧一个好夸张，佢一个叫农家小炒肉，咁咧当地人咧就系好简单，冇呢啲巧立名目嘅名，就系叫辣椒炒肉咯，系啊，咁佢就话我一份辣椒炒肉咯，辣椒炒肉，佢将 好乱啊啲肉， 系啊，佢将三种唔同嘅辣椒咧，即系辣椒系比肉多啊，肉系好少啊，但系咧你就一羹咁样滗落去捞饭咧，咁你系又系食咗两碗饭咯，哇，好疯狂，我觉得呢一件事唔 系 好野味啊，我都唔知自己。即 我估你唔到喎、一餐食到四碗饭， 食到成个肚胀晒。咁嗱，头先嗰个剁椒鱼头咧，大概79蚊人民币到啦。咁嗰碟咁样炒肉咧，咁啊40蚊到啦。咁、那个饭咧就3蚊人民币一个啦。叫多两支啤酒咧，咁啊即系同啲工作朋友咁样去食咯。其实100-200蚊人民币啊落到楼咯， 已经好开心， 系都几夸张。仲要系咧，大家成日以为咧好贵嘅一区域，喺前海区啊，喺深圳嘅前海，你都知道各大科企都会进驻嘅前海区啊，食一餐饭，原来咧系100-零蚊人民币。咁其实即系呢个都系可以俾到大家一啲嘅 for reference 啦，即系俾一个资料嘅参考。所以点解你话喂过去7月咧有成20亿 嘅錢咧，香港人用咗20亿喺大灣區啊，係個消費額度啊， 淨係飲飲食食都應該唔少啦。 咁你又諗到，哇！真係個市場幾咁龐大咧。